单日新高，累计超过3800人不治，362000人确诊，另外有12000人康复。美国纽约市政府人权委员会宣布拨款10万美元进行宣传教育，应对市内亚裔居民因为新型肺炎疫情爆发而受到不断增加的歧视问题。纽约市拥有全美最多的华人和韩裔人口，人权委员会主席表示，市内的亚裔居民受歧视和骚扰，并非因为疫情爆发而突然出现，而是深层次的错误教育和种族主义造成。他指出，除了纽约市之外，全国各地歧视亚裔的个案正在急剧增加，市政府将会利用拨款，透过本地传媒、互联网、社区药房和杂货店推出广告和张贴海报教育大众，并且鼓励受歧视的亚裔居民勇于举报。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及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东部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6公里。东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0级，能见度25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4,995点，升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91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56，瑞士法郎0.967，加元1.379，人民币7.136，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1美元，卖出1712.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Time to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啦，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咁啊，出边咧嗰个嘅感觉咧都系系有少少焗焗地啦，可能因为湿度咧都偏高啊吓，咁啊，所以如果早上咧你已经系无论系翻工翻学定还是啲朋友中意朝头早啊，可能翻晏昼嘅朝头早可以有时间做下运动嘅，都会发觉咧吓，可能一跑咧个人就容易出汗啦，出得几犀利啊吓。好啦，咁啊，而家出边27度啊吓，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噶。早上嘅时候继续咧都有二台嘅白元浩喺第二台啦、普通话台啦、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同你哋见面啦。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大部分嘅人咧都会随住年纪慢慢变大。身上边嘅担子亦都咧就系变得强壮，有结实嘅肌肉可以孭嘅嘢，梗系更加多啦。能够负担起上嚟嘅事情亦都多咗，但系会唔会多咗系一啲唔好嘅嘢呢？例如系埋怨、不安、失落。不过有阵时可能呢啲嘅叫做负面嘅情绪，孭下孭下。你又发觉好似习惯咗，唔痛，冇一种难过嘅感觉，连伤感都冇，因为可能伤感嘅时间都冇，又或者可能系因为你呢一个嘅担子孭咗咁耐啦，都惯咗，令到你可以继续默默咁样将呢啲唔开心嘅继续孭住佢，孭得太耐，有阵时都唔好嘅。虽然你有强劲嘅体魄。但是有时候我们都应该将自己的担子稍微放低，松一松我们的筋骨，跟朋友聊下天，喝下东西，接着才再背回，可能你的路会走得更加远。在你身边有哪一个陪伴着你，一起在这个担子上面分一点的力呢？你的拍档，你的家人。 前面是那方，谁伴我闯荡？沿路没有指引，让我走上又是窄巷。任梦像扑光，谁共我疯狂？长夜渐觉冰冻，但我只有尽量去躲，你多天真的理想，你多找到是沮丧，沉默去认失望，几多心中创伤，只有答案。从前话声要如何，其实你与昨日的我，活到今天变化甚多。 6:15，一首嘅作品嚟自 Beyond， 睡伴我闯荡。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噶。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仍然系有骤雨。而家27度，相对湿度90%。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唔知道大家喺食嘢嘅时候，特别系一啲叫做食物嘅加工嘅副产品，会唔会经常都会食到一样嘢呢？梗系会啦，就系蟹柳啦。系啊，蟹柳咧，其实喺我细个第一次食蟹柳嘅时候咧，就觉得啊好犀利，竟然间咧有成只嘅蟹脚咧可以剪到齐齐齐啊长方形咁样嘅，咁啊后屘再大嗰啲先至知道，哦，原来咧系加工嘅，并唔系真系咧佢攞嗰个蟹脚咧攞出嚟俾你嘅。咁啊蟹柳咧，其实啊制作嘅方法系啲乜嘢？又系啲乜嘢嚟嘅咧？蟹柳啊，咁啊并不是咧系蟹肉嚟嘅。当我第一次听到嘅时候，吓蟹柳唔系蟹肉嚟噶，即系都系有啲惊讶嘅。当然而家就惯咗啦，系咪？咁啊蟹柳啦，其实咧就系一啲嘅冷冻嘅鱼膜啦，经过咗急冻解冻之后咧，就再次冷冻，咁样咧就可以得到啊同埋蟹肉一样嘅纤维嘅感觉啦。然后啊，造成蟹肉嘅一种棒状嘅外形，咁啊氹下你开心啦吓。啊最外层有一个咧，红红地色嘅红条嘅，咁其实咧就是一啲食用嘅色素染色，例如咧就系红曲色素啊、胭脂红啊、胡萝卜素啊，再加入咧就系蟹肉风味嘅食用香剂嘅。好啦，咁啊点样去到判断蟹柳系好定系坏呢？有啲人会觉得唔系啊嘛，都已经系副产品，仲会坏？会噶，蟹柳咧都会过期噶。有阵时咧，其实我哋首先咧要知道蟹柳入面嗰个嘅成分呢，咁是否只係有呢个鱼肉啦、蟹汁啊、提取物同埋一啲嘅淀粉嘅。咁其次呢，我哋都可以睇下嗰个嘅产地、包装係咪有印住呢生产厂家出品嘅日期啦，亦都可以闻一闻嗰个气味㗎喎。撕开咗个包装之后呢，直接闻下佢，睇下呢会唔会有啲鱼肉嘅腥味。另外呀，亦都可以睇下嗰个嘅形状，如果咧用高温煮之后啦，睇下嗰啲淀粉嘅含量会唔会超过咧就系鱼肉嘅含量，又或者系有否嘅添加嗰啲黏剂啊？有阵时咧，如果摆得太耐嘅蟹柳，可能咧佢会起埋散啦，咁啊令到一种好怪怪地嘅感觉噶，咁啊嗰啲咧就见到好似起晒散咧就唔好食啦吓。亦都咧即系最后啦，咁当然目测之后发觉冇乜嘢，咁啊你会煮啦。煮完之后呢，今日亦都可以睇下食用嘅时候留意一下佢有冇一啲嘅特别嘅味道。有嘅话呢，咁就代表其实嗰个蟹柳呢就可能係有啲问题啦。咁就尽量呢都唔好呢去食用啦。除咗蟹柳之外呢，仲有好多呢唔同食用嘅副产品㗎喎。咁坊间都仲有好多呢，譬如係鱼柳嘅。咁我自己呢都係好鍾意食鱼柳。个食法呢都係相当之简单，可以呢就係焗啦。嗰啲英文叫做 fish finger 鱼手指咁都系焗下佢，跟住咧点一啲嘅沙律酱，又或者点一啲嘅茄汁。咁但系鱼柳入边又系啲乜嘢嘅成分嚟嘅咧？下次有机会又同你哋讲下啦。 信信息需信吗？而这次叫你真的惊讶，最美亦最真，却像是假。投入的声音晒雨哑，而你说你快乐已害怕。你不信任爱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对地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对地讲话好吗？你快乐 准你想，我在旁请不要害怕。不懂得讲出心意吗？仍欠语句顺便轻轻挂，给些信心好吗？的声音沙雨哑，而我说我会来付代价。我心痛，但你听到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未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想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旁请不要害怕。严重凝望你这串女士，我发觉我已完全会意，而无用你的戒指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旁请不要害怕。 谢霆锋的歌曲《无声仿有声》。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6:23啦，出边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三国嘅时间啦，咁魏国有一对好朋友，同窗好友，哇，成日咧都系一齐去到玩嘅。咁但系咧，两个人虽然咧话就话系由细到大一齐玩啫，不过原来佢哋嘅性格咧啊都几唔同噶噃。一个咧就睇荣华富贵。睇得好淡嘅，咁啊一心咧只系希望可以追求到更加高层次嘅学问，一个咧就好享有权势，就唔系好中意读书。一次啦，咁啊佢哋咧就一齐喺个地下嗰度作啊作作啊作，啊竟然间咧作下作下，真系地上执到宝，问天问地攞唔到。一作底下竟然间咧，诶，见到有袋金喺度。其中一个咧贪钱嘅就喜出望外啦，想据为己有。另外一个咧无动于衷。最后有冇攞到呢？大家自己幻想一下啦。又试过一次，有啲嘅达官贵人啊嘅马车行过，贪钱嘅当然系会望住眼金金，哇，流晒口水。觉得人哋相当之豪华，甚至乎咧，原本系读紧书，将本书都抌到落地下，仲要跑过去睇。另外一个梗系看在眼里啦，看在眼里，佢觉得好反感啊。于是乎，夜晚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攞出一把嘅刀，将两个人坐嘅席咧割成咗两半。而且亦都分开咗坐添。从此之后，佢哋就断绝咗朋友嘅关系。有个成语叫做各席分坐、各席断交，就系由此而嚟噶啦。形容两个人咧，佢哋可以话系拒绝来往。喺我哋身边咧，可能都有啲志同道合嘅人。 但可能你的朋友里面也都有些跟你性格不合，大家追求的事情不一样。现在成日都说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可能是的，但是如果遇到太多跟自己性格太过不一样，意见太过不一的人呢，可能又不需要说各自断交的，可能是留一线好相见咯。朋友的事始终都是很难才可以做到朋友的，未必可以一起共同进退，但都可以做点头之交。 说想想不经意日出，和我说一声重望，暖暖渗透激光，你但谁愿意望，凝望你才是最好看。你浪漫看夕阳，留与你我温馨印象，谁不知竟跟你的天空似样，打开千扇窗，然后共度一个晚上，还发觉细看彼此太像，无人可解释如命里造给我，谁像你谁像你，还没有好幻想，笑笑说说想想不经意日出，和我说一声早 歌曲，来自古巨基《笑说想》。好了，听埋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国歌条例草案今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主席梁君彦预留四日，一共三十小时处理，预计草案会在下星期四，即是六月四号表决。 立法會一帶的保安明顯加強，外圍設置水馬陣，有防暴警員駐守。據了解，警方已經調配足夠警力應對任何突發情況。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晚到立法會附近探望現場警員，表示是向警隊打氣。警方表示留意到有網民號召今日早上在香港各區堵塞不同的主要運輸幹道，目的是癱瘓交通、拖延警力，以配合圍堵立法會的違法行為。警方嚴厲譴責煽動他人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強調絕不容忍任何破壞社會安寧的違法行為，定會果斷執法，包括拘捕違法者和迅速拖走造成嚴重阻塞的車輛。政府宣布，浴室、派對房間、夜店或夜總會和卡拉 OK 場所今個星期五凌晨起有條件恢復營業。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因應疫情發展和平衡公共衛生的風險，可以適時作出放鬆，分階段放寬指定處所，在有條件下重新營業。被問到桑拿設施仍然繼續關閉，徐德義表示，某一類活動製造飛沫傳播的機會較高，因此放寬有關處所都是風險相對低的地方，有足夠的清潔配套，例如淋浴設施和適當的分隔。至於禁止群組聚集的限聚令，徐德義說已經因應本地和外地疫情發展，平衡市民的生活需要，逐步放寬人數限制。意大利新增397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累計23500人染病，再多78人死亡，累計32955人不治。現有患者人數降至52000多人，住院病人以及在深切治療部留醫的患者人數都減少。為控制疫情採取的封城措施嚴重影響就業，勞動力機構預料今年損失500000個工作職位，就業情況可能要到2023年才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意大利從今個月18日開始大幅放寬疫情管控措施，商店、餐廳、理髮店、博物館等重新開放，但商戶和顧客必須遵守有關安全距離和消毒等方面的規定。世衛的美洲區域組織泛美衛生組織表示，關注有跡象顯示新型冠狀病毒仍然在巴西、秘魯和智利加速擴散。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泛美衛生組織主管說，在南美洲，尤其關注巴西上星期的新增確診個案，是自從疫情爆發以來最高。秘魯和智利的感染率亦都高，顯示病毒在這些國家仍然加速傳播。巴西累計374000多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是全球第二多病例的國家，僅次於美國，23000多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sun.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嘅时候6:35啊，吓，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揭揭揭揭揭揭揭，哎，啊，原来之前政府亦都宣布咗咧，就将湾仔三座嘅政府大楼拆卸重建噶，并且咧就将新嘅地址同埋会展中心咧就连结，嗱，由工程啦、建筑以及城市规划等等界别嘅专业人士组成一个叫做联系湾仔嘅团队，咁啊建议咧就喺现时政府大楼用地兴建一栋咧就标志性嘅建筑，咁啊并且咧就会加入去空中花园嘅概念啦，将湾仔海旁嘅用地连接至到湾仔南旧区目标。希望就可以活化到就是湾仔旧区以及区内更加多的公共空间，预计就要16.5亿元。政府现时计划就在湾仔海旁兴建一个就远景的平台，市民就可以由这个平台的道路接驳至到湾仔的柯布连道、卢亚道等等一带的，由工程、建筑以及城市规划等等界别的人士一起出谋献策，希望就为海滨规划提出一些叫做替代的方案。现在就说到了，在这个拆卸了湾仔政府大楼之后，这个的用地就会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会是怎样标志性呢？高度呢会同国际金融中心，即系 IFC 啊，港岛嗰边嗰个咧就差唔多嘅，哇，都成百层楼高嘅、哦，并且咧就会兴建空中花园，哇，呢栋嘢咁高，再起埋个空中花园，唔知系咪喺佢哋天台定唔知啦吓。嗱、啊，会同呢一个嘅建筑物连接住啦，咁啊亦都会喺呢个金钟嘅港铁站、湾仔站等等，日后落成之后咧，亦都会有一个会展站，咁啊越嚟越多嘅建筑群啦吓。咁佢哋預計目前呢呢一個嘅項目可以為灣仔區提供嘅就係5.5万平方米嘅多咗出嚟嘅休憩用地，並且呢就可以將灣仔海旁嘅用地連接至到灣仔南嘅舊區啦，亦都可以經由呢海濱長廊前往呢一個嘅中環、銅鑼灣會展展覽中心一帶嘅，令到灣仔呢就可以成為另外一個商業中心區。顾问团队咧就话到啦，政府原有嘅方案咧就未能够将湾仔南北部咧就联系噶，仍然依赖咧就已经非常繁忙嘅入境事务大楼天桥。咁啊，佢哋话到啦，新方案沿用咗咧就系以人为本嘅概念，咁啊喺不会影响现有湾仔区规划嘅情况底下，外边即系另外加多一个咧就高架空中花园，既能够提升湾仔区嘅价值，同时都可以改善区内不適切嘅公共空间。嗱，佢哋更加咧就系话到啦，方案参考咧就美国纽约啊高线公园，咁啊该公园咧由废弃嘅高架桥改建而成，咁啊佢哋话到啦，改建嗰个公园嘅成本咧就好高嘅，咁但系就能够为纽约带来咧就高收入，有信心湾仔嘅新方案咧可以同样有类似嘅效能。 这件薄背弃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弃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到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 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住起，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守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反复说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从来未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追头，闲谈欢笑再细味，一生已足够。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错过的可有谁应征，夜幻想可一天看到，这是一更改。No no no no no no no，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人大了几多自记起，期盼逆转当天那出戏，来日会怎么无从逃避，诚实说再见。将滋味陪伴我多走半世纪，仍永续在游戏。 一首嘅作品，关智斌嘅《日月》。早上嘅6:43，我哋听听职场 KOL 先。今日咧教下大家化妆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继续咧就喺电话侧边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 Queenie 喺度。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啊，上个星期我仲记得你哋讲咗好多即系防水嘅化妆品啊。不过有阵时咧，你知夏天啲天气好难估计嘅，一时啊水啊，一时咧就太阳一出嚟嘅时候咧，哇，嗰种嘅热啊，同埋嗰种嘅晒嘅感觉咧，令人觉得真系相当之。难顶啊！喂，但系化妆品都系一样嘅啫。嗱，我哋上次咧，我记得你介绍嗰啲防水化妆方法咧，因为防水啦，所以连埋汗水咧，佢哋都可以防埋嘅。咁但系咧，防晒其实又等唔等于防水咧 ，Queenie？ 防晒唔等于防水嘅噃。 吓、啊，即系防晒，但唔系，但 系 因为我 防晒系我哋系啦。 吓、啊，但系因为我谂咧，防晒你晒得多都会出汗噶，咁出汗、所以咪又要防埋水咯。咁所以防晒系咪即系唔等于嘅？ 唔等于嘅，所以我哋要拣支防晒系要有埋防埋汗水嘅。 哦， 系啦，咁因为佢有几样嘢俾你拣嘅。 啊，系喎，有阵时冬天防晒就因为冬天咧就未必流汗，你净系需要防晒，咁啊唔使防水。哦，系。 所以咧，因为我哋逢系咧，拣咗防水防汗嗰啲咧，相对地咧，其实个质地咧系会比较干身啲噶，即系你会觉得清爽啲嘅。 系。 咁如果譬如话我哋冬天咧用嘅防晒咧，我哋唔需要话去到防水防汗嘅话咧，咁我哋就可能会系即系个质地系会比较厚身同埋滋润啲。嗱，小白你平时都有用过，有冇用过防晒？应该一定有噶啦。 有都有用过嘅，虽然少少少。 系啦，你知出嚟嘅时候咧，你都会发现咧，有啲咧质地好似 cream 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有啲就好似水剂咁样嘅。 系啦 ，liquid 咁样，系啦， 系啦 ，liquid 咁样水剂系 我都有见过 嘅。但你就会觉得咧，水剂嗰只咧，其实一出挤咗出嚟咧，一推开咧，咁佢已经好容易推开咗，个感觉系好清爽嘅。咁而咧，liquid 即系 cream 状多啲嗰啲， 立啲嘅。 你就會覺得立啲嘅。咁其實佢哋相對咧係因為佢哋裡面嗰個成分係有啲分別，因為佢防曬會分咗咧，應該成日都聽到啦，咩物理性啊同埋嗰個化學性嘅。物理性咧就會比較咧低刺激啲啦，咁同埋咧適合啲冇咁容易即係小朋友嘅用嘅時候咧，就唔會咁容易傷到個皮膚嘅。咁而化學性咧就係咧幫我哋可以將我哋自己本身嘅陽光咧分子。咁佢將佢個陽光分子咧反射翻出嚟嘅時候咧，即係釋放翻個能量出嚟咧，所以相對地個質地就會清爽啲噶。 哦，咁我哋了解咗佢嗰樣嘢之後，咁我哋可以點樣利運用佢哋咧？ 係啦，咁我哋揀嘅時候咧，點樣揀法咧？咁最緊要就睇嗰個咩防嗰、那個 UVA 同埋 UVB 啦。咁咪平時有支防曬會睇到有個 SPF。跟住幾多個數字，即係譬如 SPF 30或者50，跟住有 PA 幾多個加嘅。咁我哋就要睇翻啦。如果其實咧，因為頭先講緊啦 ，UVB 咧就會曬到我哋個皮膚變紅噶。 UVB 就 曬到紅。 係啦 ，UVB。咁所以我哋咧就要揀個咧 SPF 嗰個就會咧防止到我哋個皮膚曬紅。咁而30啊、50啊或者十幾啊、廿幾嗰啲咧，就係講緊個時間長短令到我哋皮膚點樣可以唔曬紅。咁譬如一般我哋嗱，好似小白翻 office 或者一般OL 啊，我哋一般翻工啦，咁我哋咧大約其實一日咧，我哋揀翻30度嘅防曬已經足夠，因為30度防曬咧，我哋係可以頂到大約8-9個鐘頭。 就 係你唔流汗喎，唔流汗唔出。即係唔出汗啊，唔會整甩咗防曬咁個時間咯。咁但係如果譬如我哋去户外玩嘅，咁一定要揀翻50啊，因為50度咧，佢個時間會比較長啲，亦都唔會咁容易曬傷我哋嘅皮膚咯。 哦，哇，都咁多學問㗎。 係啊，咁而咧，我哋揀嗰個咧，我哋揀咩 PA 嘅一個加咁樣，其實越多加就越好啦。咁佢其實就係會阻止我哋嗰個 UVA 咧直達我哋個真皮層，等我哋個皮膚咧唔會曬到有斑啊、有色素。咁所以我哋揀防曬一定要防咗呢兩樣嘢先咯，防 UVA、UVB。咁就係令到我哋唔會曬傷曬黑啦。咁亦都咧幾多個加咧代表咧個時間長短嘅，一個加咧就大約4小時啦。如果兩個加就8小時啦，如此類推啦，越多加就越好啦。咁最主要自己揀嘅時候咧，一定要試下個質地啊。因為你的質地咧舒唔舒服喺你隻手或者你可以上去你個面頰嘅大約腮嗰位置啦，咁你可以 feel 下睇下舒唔舒服。如果你覺得嗰個防曬將住自己覺得唔舒服嘅話咧，咁就唔好揀嗰隻防曬。 係咪其實唔同牌子嗰個俾自己嗰、那個叫咩搽上嘅質感都係不一樣嘅咧？ 不一樣㗎。所以就要好睇，就唔好即係單憑話，哇呢、這個成100可以防 SPF 100度，又可以4+就一定好啦，咁樣未必㗎、因為其實我哋上面嘅時候唔係個個嗰、那個即係個感覺都係會即係不一樣啦，咁樣咯。 咁就要自己真係每一隻咧都試過先。人哋通常去到你選購嘅時候啦，都會有嗰啲叫咩試用劑，俾你試一試先，咁啊試啱啦，跟住先至買咁樣嘅。 是啦，就算你去啲專櫃咧，你都其實唔怕介意咯。你可以問一下啲美容小姐俾一包你翻去試一下先，睇下自己適唔適合咯。因為有啲唔同嘅成分咧，因為都會影響到你會唔會生粉刺啊，或者會起油。咁所以最好咧試清楚嗰個防曬先用咯，因為始終防曬我哋日日都要搽嘛，咁所以就一定要揀隻最適合自己嘅，即係譬如你中意潤啲啊、爽啲啊，咁都唔一樣咯。 咁防曬同嗰個化妝品應該點樣最好配合係比較上理想咧？ 其實就睇翻自己嘅皮膚啦，譬如我自己係屬於中性皮膚嘅，咁我就會可能揀翻咧一啲潤身啲嘅，因為可能我一上妝嘅時候都會偏乾少少，我就會揀啲潤啲嘅防曬咯。咁當我搽完之後咧，我冇問題㗎，我可以做曬所有自己啲護膚品先啦，平時最後個步驟先至搽防曬，跟住我先至開始搽我嘅 makeup base 啊、粉底啊咁樣各樣嘢咯。咁、那個步驟唔會關話我搽完個防曬就會影響到。不過有一隻防曬咧，你要試就係啦。我上咗面之後， 我會唔會將我個粉底一擺上去就會推咗啲擦子膠碎出嚟？ 嗯，擦子膠碎即係一擦碎就好似嗰啲皮膚啲死皮咁樣就係 啊！有啲防曬咧，佢有一個保護膜噶。咁佢個保護膜咧係當你再喺面頭度再加其他嘢嘅時候咧，佢會推咗啲擦子膠碎出嚟。 咦？咁如果真係推咗出嚟，咁我可以點樣收拾佢咧？就用紙巾抹定還是有其他補救方法㗎？ 如果你真係有咁嘅情況咧，真係攞個海綿啊，即刻咧掃走佢咯，即係推走佢咁樣咯。你唔好攞紙巾抹啦，因為用紙巾抹咧越黐越多啊，即係我驚你張紙巾都爛埋。 唔係嘛？紙巾都爛埋。 系，因为真系黐得好紧要嗰啲粒粒，我就试过咧，有阵时去同啲新娘子化妆嘅时候咧，一去到咧，咁咧个新娘子就唔知道啦，佢就照搽咗防晒，因为一般我都叫佢哋唔好搽防晒，等我嚟先。但系佢哋咧就搽咗防晒， 因 为 佢哋 惊 啊， 好闹噶。 我见而家通常嘅女仔咧就系、是、任何时候都好，最紧要就系要有个防晒喺度，系啦，佢哋有即系大家都有呢啲心态啊。 是啊，咁但系就相对地，你就变咗你再上粉底嘅时候就有啲麻烦啦、嗯。因为有啲防晒系会有一个保护膜嘅时候咧，即系呢啲透明嘅胶膜咧，咁佢一推嘅时候就好似落雪咁样，就你其实基本上如果你推嘅都，我话攞个 sponge 都推唔甩嘅话，要用卸妆水由头抹过晒。 嗯，咁啊抹过晒就再搽上去，搽完防晒 啦，又要再搽， 又再执下个妆咁样。 冇錯啦。 哇！ 所以如果經常化妝嘅女仔咧，或者男仔咧，咁就要試清楚嗰個防曬係咪可以我搽完之後，我就可以直接上我哋個粉底，唔會有呢個尷尬嘅場面，又要自己做多個步驟。 嗯。 咁但係一般嘅防曬都而家其實你搽咗之後咧，你再上粉底都唔會有呢個問題嘅啦、 嗯， 但係都偶然都會中招噶嘛，就係咁啦。 如果再即係譬如我已經搽咗防曬，再搽個粉底，然後可能隔咗去到中午啦、嗯，我又再想搽翻防曬，咁我係搭喺面定係點樣咧？ 唔得噶啦，唔可以噶啦。呢、這個如果你化咗妝之後咧，你就唔可以再搽防曬上面。咁我哋揀咩咧？我哋就係揀啲咧要補妝。咁我哋揀補妝粉底啦、嗯。因為其實一般我哋嘅化妝品啊，我哋嘅防粉底啊，即係我個濕粉啊，或者我個粉餅啊，大部分你市面買嗰啲咧，佢都會有防曬度。 嗯， 即係佢會有 SPF 25-30度嘅防曬，咁其實我哋利用翻佢我嚟補妝，其實已經好似幫我哋補咗一陣防曬噶啦。如果我哋有化妝嘅話，咁、 嗯、 如果譬如話好似小白嗰啲冇化妝嘅，你哋冇化妝嘅，咁我哋其實大約咧你真係可能出個街流個汗水嘅話咧，咁你就一定要翻嚟攞紙巾啦，一個乾紙巾印一印個面先，印乾淨咗啦，咁你先再重新再補一陣防曬。上塊面度 哦，咁樣先得嘅， 咁就先得嘅，但系就千祈唔好走去洗咗個面，然後由頭再上過喎。咁、因為你一洗面嘅時候，可能你未必又會搽翻爽膚水啊、面霜啊各樣。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就會乾噶啦，咁。 哦，咁呢啲真係大家要好啲注意一下啊嘛！有陣時即係天有不測之風雲啦，一時又好曬，一時又點樣點樣咁樣，大家要留意住防曬咧，對美白啦，好有好緊要嘅，佢亦都關鍵嘅。香港嘅女士咧，普遍嚟講咧，都係想自己就皮膚白滑噶啦，無論係戶外定還是室內咧，大家都係好注重呢一個嘅叫做防曬噶啦。咁不妨咧就聽下 Queenie 講啊，要少少嘅意見，做翻足少少，咁睇下可唔可以幫到大家咧，就繼續保持住自己皮膚靚一靚。好，今天早上唔该晒 Queenie 啦，唔该晒你， 拜 拜，拜拜。 抬头望天，很想挣扎，但渺小。

想知阿天点答？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Odilia， 隔了三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什么不同呢？ 觉得自己讲嘢大胆了啦，会够胆将自己的睇法感受讲出来咯。我是 Odilia 陈康琪，想知道我同三年半前有什么不同，那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妹。 早晨啊，嚟到星期几啊？今日星期三， 星期三啊， 早上时间啊，7:07啦，继续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多咗我啊，我系彭仔程真彭，咁啊小白继续都喺度嘅。 早晨啊，彭爷。 系啦，咁啊稍后咧亦都会有阿 O 咧呢个封烟主持嘅加入啦，同埋朱海婷嘅声音亦都会咧稍后出现吓。咁啊今日咧嚟到呢一个嘅星期三咧，好似都大家有啲如临大敌咁样 有少少 啊。系啦，咁啊因为知道有一啲嘅行动咧，可能咧会有人响应去做咁样喺网上嗰度呼吁咁，咁大家就知道咩系要做，咩系唔应该做，有啲咩做咗可能系会触及法例嘅， 有后果嘅。 系啦，咁经常都听到啲政府宣传声带啦，就提醒市民噶啦。 咁 啊，咁样嗱。今天咧就讲话喺交通方面咧就担心会出乱子， 系 咁所以咧大家咧即系如果已经本身系早上繁忙时间咧要开工嗰啲朋友咧以至到系翻学，因为今日开始又高中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吓，咁所以咧大家咧都预早咗时间嘅，咁所以今朝咧我翻嚟电台嘅时候咧，彭仔翻嚟电台咧。就畅通无阻啦！ 哦，咁就好啦， 咁就好啦，真系。 系我翻嚟嘅时候都系畅通无阻 啦， 当然 系。不过早啲 都见到成条高速公路上边咧， 系啊，警察 都几多添， 系几多警察 啊？系啊，几多？即系 有好多， 每隔一个位就已经有架 U 车喺度咁样。 哦， 系啊， 系咁啊！希望今日都系有惊无险啦吓。咁啊，再详尽啲嘅交通情况，而家呢个状况究竟系点咧？好快我哋就会听得更准确。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我讲。早晨， 早晨 啊，两位。 哎呀，抢咗啊！啲啲冇得讲， 我哋嚟讲添。点啊？有咩交通消息啊，彭仔？ 我交俾阿 Didi 同你讲。 你又试下俾张纸佢睇啊嘛，睇佢睇唔睇得明。 正常，正常，正常系都睇唔到字嘅，应该系自己睇自己 嘅。呢个唔系土瓜环啊嘛？ 呢个系洪水啊！ 哇，差咁远嘅。 好，交俾阿 Didi 啊！ 唔好嘥时间啦，咁我话俾大家听先啦。今朝早咧，我翻工咧都见到好多人早咗出门口啊。 係。 咁我哋都要早啲出門口啦。咁好彩暫時咧路面咧都係有少少地方咧係多車啲嘅。咁包括咧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啦，收費廣場對出咧就開始車多。咁平時呢個時間冇咁，可能開始有啲學校中三到中五開學嘛。 係啊，呢一個嘅高中今日復課。 咁就而家收費廣場開始車多啦。咁而路面咧就見到兩個地方比較塞車嘅，就係、是、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啦，同埋龍翔道去荃灣近住黃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擠塞，車龍排到去龍盤苑嘅。咁另外咧，彭仔，我今朝早咧，唔係今朝早，頭先聽到新聞報告咧，話清晨五點半開始咧，咁啊有啲地方啊，將軍澳嘅寶林路出九龍啦，同埋將軍澳村對出嘅翠林路咧，咪有人堵路啦。 哦， 紅磡嘅模糊街附近路面上咧就有鐵釘，咁啊驚會影響到嗰啲地方啦。咁我啱啱咧就打咗運輸署問，咁其實因為係五點半嘅事啦。 係啊。 咁呢一刻我哋係想知道有冇封路啦。 係啊。 咁但係運輸署就未答到我，佢 check 緊。稍後有冇封路呢，我就再話返俾大家聽。 咁正話呢 ,Didi 提到嘅嗰啲消息呢，大家可以作參考啦。 啊係呀，仲有餐廳留咗樣比較重要啲嘅嘢。為咗配合公眾安全啦，中環嘅龍匯道呢有臨時嘅交通安排㗎，由而家至到大約九月嘅30號啦，龍匯道去分域碼頭街方向同埋演藝道呢都係全線封閉㗎。咁龍匯道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廈對出嘅的士站都封咗啦，咁部分受影響巴士路線呢都要改道行駛。咁巴士線我就唔講啦，大家上 mic 度睇清楚啦。 好啊，咁另外都可能顺便睇埋咧，即系今日高中开始复课咧，三间巴士啊，都有佢哋嗰啲嘅班次咧会恢复翻啦。 系 啦，各个专营巴士公司吓，今日开始咧恢复咧巴士班次咧，去到疫情前嘅水平啦。咁配合翻啲学校咧系复课嘅，咁大家注意翻啦吓。 系咯，唔使等咁耐咯，等一架巴士。 又或者唔使咁逼。 小白，你记唔记得 Didi 今日好多汗啊？你个面， 哇， 啲头发又乱， 我唔敢搭地铁，我龙翔道行上嚟吓，成身汗吓，三个字。 咁你个样真系好似行咗上嚟， 系因为搭地铁惊俾人堵路。 哦，咁唔怪之得你个面色咁红润啦。 系咯， 其实好兴啊，而家 啲面油又出晒嚟， 你 系 体温好兴，体温好兴， 好兴啊！真系成身汗啊，点会唔兴？ 哦，好彩你嗰啲系 香汗啊！ 唔好讲啦， 哎呀， 发自内心应该轻嘅。 我哋又戴住口罩，咁啊，梗系唔知咩味啦， 系啦， 最好系咁啦。 你讲起口罩，即系如果头先我戴口罩咧，我根本唔可以急步翻嚟，冇办法啦。琴日收到老细嘅消息，要我早啲翻工， 咁你就 要 啦。 咁但系要谂下咩途径，又可能唔会受影响， 咁啊。有驚無險都係嗰句嚇，當神運做早操啊 ，Didi 嚇，你靚曬啊，面色紅潤，紅粉飛飛，好唔該曬，我哋跟住要交俾阿 O 兩位啊，阿 O 早晨啊， 早晨，早晨盼日，早晨小白， 早晨 晨光嘅聽眾， 外出嘅天色狀況如何啊？ 呢一刻嚟講 OK 嘅，咁啊又冇落雨，有少少涼風，咁啊，但係咧頭先咧即係早五至十分鐘咧就仲有埋太陽添，咁但係依家咧就啲雲咧就開始多翻起上嚟啦，咁樣，咁啊，但係今日睇個狀況都似驟晴驟雨㗎啦，因為睇翻天文台咧都有講呢幾日咧即係都唔太穩定啊，連續去到禮拜六日咧，彷彿好似又行來又落。咁樣喎，咁所以咧，收音機旁邊人你咧就要即係帶定把遮啊，或者帶定啲雨具啦，咁樣 咁啊穩陣啲啊，時晴時雨嘅天氣。咁而家出面路面上面多唔多行人啊？廣播度 路面嗰度咧開始見到啲著住校服嘅學生啦。咁 久違了啊，真係 好耐冇見佢哋 啊！久違了啊！咁但係咧就始終唔多，因為都未至於全復課啊嘛。咁啊得 中三至中五。 系啦，得少部分嘅學生咁，但系見到咧都好似好耐冇見咁啊！應該估計同阿彭仔同阿小白嘅感覺一樣，喂，有學生咯咁樣咯，係啊！ 哇，通常咧即係暑假完咗之後咧，啲老師就會發現咧啲同學翻嚟咧高曬啊！唔知今次會唔會咧都 有機會 冇見幾個月 都好耐， 又肥咗又高咗咁樣， 係可能同學同同學之間好耐冇。好 像是彷彿 一个开学礼 咁 样，有一种 嗰下 嘅感觉。 希望同学就珍惜啊，翻学嘅日子啦。咁啊，唔该晒阿 O 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报告咧，要交俾阿小白。 系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哇！呢排啲骤雨同雷暴啦，哇嚟啊嚟啊！ 系啊， 系啊，好彩有天文台提一提我哋啊吓。咁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啦，吹微风嘅。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咧都系有骤雨噶。而家出边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空气方面都几好啦，系咪、星期三嘅早上咯。我哋揾下中医可以帮我哋把把脉喎， 又好啫。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嚟到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系时候讲下啲养生保健嘅话题啦。今朝早咧就请嚟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系主持人早晨。 Victor， 今日咧真系要请教下你啦。其实热气咧有冇话分季节嘅咧？ 咁热气就唔分季节嘅。所謂嘅熱氣咧，就係、是叫上火啦。咁其實上火就係咧，我哋中醫認為就係人體嘅呢個陰陽嘅失調啦。咁裏邊有啲內火性，就會出現呢個火嘅症狀。咁咧，其實冬天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只不過因為夏天因為天氣熱啲咧，同埋特別係我哋香港華南地區係呢、這個濕熱啲嘅地方，所以就好容易出現呢、這個。熱氣的情況啦，咁但係事實上冬天都會出現嘅。 係，咁啊睇怕咧，我自己呢排咧就真係熱氣啦嚇，因為咧牙痛啦，甚至乎咧喉嚨側邊都有少少唔舒服同埋好乾嘅感覺啊。 係啊，咁慘啊，咁都 OK 嘅。首先我哋要睇出係咩原因引起噶啦。咁我哋一般嚟講，我哋火都有分呢個實火同埋虛火兩種嘅。係啦，實火就係話咧，本身咧就係嗰個火比較勁啲。咁就唔係好虛嘅。咁咧呢啲情況咧，就譬如話有啲人咧就即係頭先你講嗰啲症狀都係熱氣嘅一個症狀嚟嘅，即係生痱滋啊、牙肉腫啊咁嘅情況啦。咁當然我哋都要睇翻個脷胎啦，係咪特別紅啊？係啦，咁同埋有時都要把脈嘅，咁係咪跳得好快啊？咁咯。咁咧，如果虛火嚟講咧，就係、是、一般就係比較慢性嘅一啲火嚟嘅，即係長期嘅。咁咧就係我哋話，因為人體比較虛弱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呢個虛火。係啦，個原因就好多啦。咁其實引起呢啲原因，我哋都要睇下係咪你瞓覺唔好啦。咁可能 Barbie 你晨早比較早起身係咪啊？ 同埋呢排真係比較夜瞓啊。有時夜晚黑咧又瞓唔著啦，又或者咧成日半夜會醒咯，係咪都會有影響㗎咧？ 其實係㗎，我哋中醫就話咧，其實就要早啲瞓啊嘛，因為我哋話肝經嘅循環時間11點至1點啊嘛。咁如果你過咗個時間，其實咧我哋話個肝就養唔到啦，就會出現呢個肝火盛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有啲人咪爆肝啊，咁講啦，捱夜嘅話，所以咧你睇下咩原因嘅呢個瞓覺唔好啦。因為瞓覺唔好係引起呢、這個熱氣啦。當然啦，點解你瞓覺唔好？可能我哋同啲情緒啊、壓力啊，甚至乎你身體有啲毛病都係有啲關係嘅喎。同埋咧，我哋都要睇下啦。你其實你成日熱氣係咪因為你嘅飲食習慣有啲問題？即係例如係咪中意食啲麻辣火鍋啊，或者啲 辣 嘢 嘅喎？ 係啦，咁你就可能飲食就唔係你嘅問題啦。咁有啲就遺傳啦，有啲就話體質比較熱氣啲嘅。咁另外咧，我哋話有啲代謝問題，即係譬如話有啲更年期嘅，當然唔係 Barbie 你啦嚇。即係譬如話有啲更年期嘅，咁佢哋可能出現呢啲潮熱、一陣熱嗰啲感覺，或者出汗。一般更年期嚟講都係虛火多嘅。咁另外就係啲急性嘅發炎啦，即係譬如可能感親啊，啲喉嚨痛啊。咁當然啦，有啲慢性病都會出現呢啲情況嘅，即係譬如話有啲癌症嘅病人啦，或者糖尿病啦、心臟病都會有出現嘅。同埋有時候啲食某些藥。即係譬如我而家有個病人就係食緊呢個化療藥啲標靶藥，咁佢又成日覺得個喉嚨乾渴，覺得好似好興嘅感覺。咁個西醫同佢講話呢個係呢個化療藥嘅一個副作用啦。係啦，咁其實就係、是、都係熱氣嘅一啲情況啦。咁我哋就可以開啲比較清涼嘅藥俾佢啦。 係嗱 ，Victor， 我真係想問一下啦，成日都聽到中醫講話清熱啦，咁係咪即係話其實啲熱咧就係積咗喺個身體入邊排唔到出嚟咧？咁如果以往即係正常啊，冇話熱氣啊，感覺到特別話唔舒服嘅時候咧，咁啲熱又係點樣排走嘅咧？ 咁我哋話身體咧，其實就人體係好奇妙嘅。我哋人體咧就有自己一個調節嘅功能嘅。 系啦，咁如果你比较身体健康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就会自动咁样将啲热气咧就系排出去啦，即系透过小便啊、大便啊、出汗啊咁嘅啲情况啦。咁但系咧，因为而家你知，可能我哋又即系吹冷气比较多啦，咁可能运动又少啦，咁水又饮唔够多，所以变成咧而家咧嗰个出汗啊。或者可能啲大小便又会失调啊，咁其实就会嗰、那个火就更加难清咯。 系啦，即系其实同排唔到毒嘅道理系差唔多噶，系咪咧？ 系啊，冇错啊，其实俗称就系排唔到毒咯，因为其实我哋话啲大小便，好似有啲病其实都系，譬如尿酸咁，其实都系由呢、這个大便、小便出去啊嘛。咁其实如果你大便、小便少嘅时候，咁其实嗰啲废物就会积喺个身体里边。咁就會所謂坊間叫嘅毒咯。 嗱頭先聽 Victor 講話咧，即係可能飲得唔夠多水啦，都會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噶啦嚇。咁但係如果真係萬一已經有唔舒服嘅症狀嘅時候，先至嚟補充水分又嚟唔嚟得切咧？ 咁其實咧，我哋都話即係雖然飲水要多啦，但係飲得太多其實都會增加個腎嘅負擔嘅。係啦，所以咧就適當嘅飲水啦。當然你如果你發覺你遲咗，咁我哋都係要補充多啲嘅。但係當然唔好灌水啦，就要增加飲水嘅嗰個頻率啦。咁另外咧都有啲茶可以試下嘅，即係譬如話有啲花草茶啦，即係啲薄荷啊。或者一啲菊花啊、金銀花呢啲，你可以試一試啦。係啦。 咁另外頭先啊 ，Victor 都講到話咧，即係可能有一啲唔同嘅誘因會導致到熱氣啦。咁其中我記得你話瞓得唔好咧都有關係嘅。咁有冇啲咩 tips 咧可以俾下我哋咧？如果真係同 Barbie 一樣咧有熱氣嘅問題而唔舒服嘅聽眾咧，今朝早可以啊塞啲錢落我哋袋啊。 咁其實咧，我哋話因為而家可能真係比較緊張啦，呢個社會咁同埋。最近又真係多事之秋啦，有疫情啦，又或者可能啲社會都有啲唔係咁好啦。咁我哋就可能都精神壓力都會有啲大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首先我哋就係即係輕鬆啲啦，冇咁大壓力啦。咁另外咧，我哋都係可以即係、就是、我哋之前都成日同大家講嘅，即、就、係、是、其實浸腳其實係有呢、這個即係。舒緩呢個壓力啦嘅一個效果嘅，咁另外因為浸腳咧，佢都會促進呢個血循環。成日都話，因為你精神緊張咧，因為我哋可能成日諗嘢啊，個腦咧好緊張，咁啲血咧就唔收，即係唔會向下行。咁我哋就可以攞啲暖水嚟浸下腳啦。咁咧其實呢個浸腳咧就大概浸到腳腕上邊啦。咁咧因為腳腕上邊咧四隻手指咁咧有個穴位叫三陰交。系啦，咁咧呢个穴位咧就系、 是、 有个调节阴阳嘅一个效果嘅。系，咁平时同埋我哋坐 office 咧，其实都好少出汗啊嘛。咁除咗做运动，咁其实浸下脚，咁因为热水嘅话咧，佢都会帮助呢个身体有少少微微出汗嘅。 系， 咁呢个情况都达到呢个我哋话排出啲热气嘅效果啦。咁另外咧就真系要食啲嘢清淡啲啦。即系我哋而家可能有啲嘢就系唔戒口，系啦，食啲比较热气嘅嘢， 煎炸嘢啊，或者系啲辣嘅嘢啊， 系啦，咁呢啲我哋先，所以我哋中医成日叫大家唔好食咁多煎炸嘢就咁啦。咁如果你本身比较热气嘅咧，食啲比较水分少嘅嘢，即系譬如饼干啊，啲花生啊、坚果啊，其实都好容易热气嘅。系啦，咁咧我哋就话，如果你真系热气嘅时候，呢啲都少食啲。系啦，咁饮啲就是汤啊，就是蔬菜啊咁咯。咁另外呢，我哋都係有啲，我哋话头先话有啲虚火嘅情况啦。咁其实我哋可以攞啲花旗参啊，浸浸水啊，咁或者啲心酥啊，其实都会改善呢啲情况嘅。 嗱，咁 Victor 俾咗啲 tips 啦，咁但系咧，我又真系想问一问啦。我记得咧，头先一开始嘅时候咧，你又提到话实火啊、虚火嗰啲咧，其实咧又系啲咩嚟嘅咧？ 咁其實咧，如果話呢、這個實火虛火咧，就係、是、我哋中醫講嘅一個陰陽失調啦。係啦，咁其實西醫角度嚟講咧，就係、是、都可以講係有啲自律神經嘅呢、這個失調啦。係啦，咁咧，因為我哋話呢個自律神經咧，分為呢個交感神經同埋副交感神經嘅。咁我哋就話呢、這個交感神經就係一個陽啦，副交感神經就係陽陰。咁當你交感神經比較活躍嘅時候咧。即系就呢个阳气比较旺盛啦，阴，所以就会形成呢个火气，就系所谓嘅呢个热气啦。系啦，咁其实有啲情况之下咧，佢都系属于呢个西医嘅发炎嚟嘅。 系啦，咁但系佢就唔完全系发炎啦。 嗯， 系因为我哋话有啲情况，即系有啲虚火，佢唔得，唔系真系发炎，佢系头先讲嗰啲神经嘅失调。 嗯， 咁但系有啲发炎，即系譬如喉咙痛啊，或者可能有啲免疫系统嘅慢性发炎咧，个症状都系处于一个热气嘅情况，就好似你讲嘅啲牙嘅肿啊。咁呢啲有机会系啲牙周病嚟噶嘛？ 嗯， 系啦，所以其实佢都系类似西医嘅呢啲发炎啦。 嗯哼， 系啦。 咁但系发炎又同上火又唔一样嘅。 其实有啲上火嘅症状咧，其实就类似西医嘅发炎，但系就唔完全包括咯。 嗯哼， 系啦，即系可以包括埋，但系就多过呢个发炎啦。 系，咁但系热气同免疫系统系咪冇关系噶？ 都有噶。其实我哋头先讲嗰啲所谓阴阳失调啦，其实因为佢个包括嘅范围都好大嘅，即系当然包括我哋讲紧嗰啲所谓嘅自律神经啦，咁有啲即系身体嘅发炎啦，咁有啲免疫系统嘅有啲荷尔蒙嘅混乱咧，都系会出现呢、這个好似热气嘅一个症状。所以热气只不过系我哋广泛啲咁样讲啊，啲即系身体出现一个热嘅一个症状啦。咁喺当中包括嘅嘢其实好复杂嘅，系啦，咁佢里边仲有啲即系包括红斑狼疮啊，或者强直性脊椎炎啊，或者类风湿啊，咁其实有啲都系属于呢个我哋中医话热嘅一个情况嘅。咁当然啦，有啲时候我哋中医讲嘅热咧，多数就系所谓嘅红肿热痛啦。系啦，咁但系咧就我哋话身体嘅热，其实就比较多元啲嘅，咁唔同嘅内脏都会有机会有呢个唔同嘅热，所谓嘅心火啊、肝火啊、胃火啊咁嘅情况啦，所以其实就广泛啲就叫即系上火或者即系热气啦。咁事实上咁要再细分咧，其实都可以细分嘅。咁呢啲就真系比较复杂啲，就要即系揾个专业嘅医师帮你把脉啊，睇一条脷去鉴别啦。 好啦，咁啊讲咗咁耐啦，有冇啲嘅茶饮啊，又或者系饮食嘅料理咧，可以介绍俾我哋今朝早嘅晨光听众咧，可以解决下大家热气嘅问题噶？ 咁我哋话如果严重嘅话，我当然就即系去揾医师啦。咁但系其实平时我哋去饮啲即系清热得嚟又唔系好伤嘅，又唔系好寒凉嘅药啦。咁咧呢度就准备咗呢个菊花甘草茶。咁咧菊花甘草茶咧，我哋系有呢个菊花两钱啦，生嘅甘草两钱，再加三熟薏米四钱。因为我哋香港啦，就湿气比较重啦，所以我哋清热得嚟咧都要离水，即系去湿啦。咁咧呢个生熟薏米咧，就生薏米咧就偏凉少少嘅，可以去湿清热嘅。咁熟薏米就有个健脾去湿嘅效果。系啦，咁另外就系呢个红菊花就清肝火啦。咁甘草咧，佢本身又可以清埋呢个胃火啊。咁其实同埋个心火都可以清嘅，所以就呢、这个四隻嘢呢就搭配埋一齐呢，就达到呢个清热去湿嘅效果。咁因为熟薏米同埋生薏米呢，佢比较即係冇咁容易出味，咁我哋都建议大家如果呢、这个茶嘅时候呢，整呢个茶嘅时候就煮一煮先， 即係煲一煲佢直头， 係啦，煲一煲五至十分钟到啦，就嚟好嘅时候呢，就将啲菊花同埋甘草呢摆落去，再煮多五分钟就得㗎啦。係啦，咁就当水咁飲就 ok 㗎啦。 好，咁希望大家如果真係好似我咁样呢，遇到一啲热气之后发生嘅一啲唔舒服嘅症状呢，试一试阿 Victor 今朝早介绍嘅呢一个茶飲呢，睇下可唔可以舒缓下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好，拜拜。 晨光大学。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嚟到朝早嘅7:29啊，7:29啊，咁啊，听紧晨光第一线，有啲嘅射击练习咧，通告都要同大家睇一睇先啦。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另外就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吓。 咁啊，听过呢一个嘅通告之后咧，都差唔多到早上嘅七点半啦，小白吓。 系啊， 我哋要听一节嘅新闻先。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有晨光第一線咧為你服務，咁啊轉頭咧同大家會分享一啲嘅國際體壇事咧，以至到啲趣聞嘅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點半，由鄭浩景報導新聞。国歌条例草案今朝早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有网民号召包围立法会，目前未见有人在附近聚集或者是逗留。警方严密布防，连接立法会的中信天桥早上六点开始封闭，又在附近一带设置水马阵。防暴警员几个人一队在多处巡逻和驻守，并且停泊多架警车戒备。另外，有网民发起在本港主要干道慢驶，红隧、红磡出入口朝早六点交通正常，巴士站有多批的防暴警察戒备。防暴警察在天桥和巴士站巡逻，又搜查部分市民的随身物品，亦都有交通警在收费亭附近戒备，有防暴警察向在场等候的记者查核身份，在表明记者身份之后，搜身和检查随身物品，记低身份证资料之后放行。巴士站人流不多，交通畅顺。警方话，朝早六点几在深水埗青山道和九江街交界附近截查两名分别15岁和18岁的少年，在他们身上搜获多个汽油弹、眼罩和头盔。两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警方警告会继续在本港多区严厉执法，绝不手软。中三至中五今日复课，运输署话已经安排各公共交通主要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除了个别路线之外，专营巴士公司已经将班次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运输署话，现时整体交通大致正常，主要干道行车畅顺。运输署会密切监察情况，并且呼吁上班上学的市民预留充裕乘车时间。至于金钟方面，除了立法会一带道路是因为保安理由而封闭，其他道路亦都大致畅顺。本港学校自一月底开始停课，中三至中五学生今日先行复课。根据教育局的指引，校园内所有人要戴口罩，学生离家回校和到达学校的时候要量体温。学生暂时只是改翻半日学，学生在课室要以面对背方式单行排坐，教师要以单向方式授课，原本并排放置的学生书台要改成单行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裕民坊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对出；屯门公路出翻九龙啦，近住深井一段咧就开始行车缓慢啦。咁继续提你啊！ 为了配合公众安全，中环的龙汇道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由现在至到9月30号，龙汇道去回分域码头街方向和演艺道全线封闭，龙汇道去回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的的士站亦都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你估唔估到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咩地方呢？ 我是 Rudy， 来自印尼新加湾。我最喜欢行山的地方是朝头早的凤凰山，因为上去可以拍摄很靓很靓的风景，而一个很 fresh 的感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喂，阿田，你跌咗条带啊！ 咩带啊，敬文？ 成条喺地下啦！哎呀，快啲执翻去啦，该会。 咦，两位姐姐，呢条 Y 型帽带系咪你哋跌噶？ 哦，嗰条带啊，我特登唔戴，舒服啲啊嘛。 唔可以噶，安全帽如果冇咗 Y 型帽带，可能会移位同埋会松脱，冇咗保护作用噶。 你讲咩啊？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即安》短剧讲噶。 安全帽配件多，原装配备至稳妥。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继续翻到嚟，朝早七点三十七分啊，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啊，欧喺度。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喂，今日咧要讲下德甲嗰场啊焦点嘅赛事啦。 哦，寻晚啊嘛， 寻晚已经踢咗啦，咁啊真系啊吓，输俾自己啦，多蒙特主场零比一输咗俾拜仁慕尼黑啊吓， 争七分啦而家。 系啦，咁啊入波嘅咧就系金美治啦，咁争七分啊，亦都。昨日已經做了一個很詳細的分析了，就是說如果多蒙特輸了這一場地標戰的話，等同將個冠軍拱手相讓了給拜仁，因為個積分距離的差距就進一步擴大了。與此同時就是其實對球隊都會沒什麼士氣咯，我都是這樣講，如果和波的話，譬如1比1、2比2、多蒙特和了拜仁，球隊的球員還有一種爭勝心， 都還覺得有些機嘛。 是的，因為過去那幾季都是這樣的，多蒙特永遠都是有頭威點，冇尾勢，次次都是咁樣咧。臨尾咧，或者歇完冬啦，或者咧過完聖誕節之後咧，大家咧成隊波好似散曬咁樣，唔想踢咁樣啊嚇。咁但係咧季初嘅時候咧，佢就絕對做到嗰啲連贏七場啊、連贏八場嗰啲咁嘅紀錄咯。咁所以冇計啦，咁啊好大機會啊，嗱好大機會啊嚇。咁都係咧拜仁攞到今屆嘅德甲冠軍啦。咁但係你話喂積分上有冇懸念啊？係有懸念嘅， 全部輸曬咯，唔知無啦啦做咩德拜仁嗰啲係咪先？是 难嘅，有阵时啲嘢真系难过。 不过都睇翻拜仁咧，咁啊就赢咗场波啦，系咪先？咁佢咧就抛嚟七分啦。佢是八连冠， 系啊， 哇，好厉害喎！佢呢个八连冠令人哋觉得咧，哇，佢真系德甲咧俾佢统治咗， 系啊，整统治咗八年啊！ 所以我真系好挂住以前高普年代嘅多蒙特咧，可以砌低呢一个嘅拜仁。而家高普啊去咗利物浦啊， 但高普都系过渡啫，即系佢都唔可以攞到德国嗰个制霸咁多年， 系啊系啊， 即系佢都系攞到一两年咁样啊， 都好犀利噶啦。 好啦，咁啊，今晚仲有德甲睇嘅，咁你话喂瞓唔着，有波睇系啊，有波睇咁啊。凌晨嘅时间咧，12:30啊，今晚啊 ，RB 莱比锡咧就对哈法柏林啦，咁啊，可芬咸对科隆，咁啊，至于咧柏林联咧就对缅恩斯啊，奥格斯堡咧就对啊帕达邦，咁啊帕达邦啊榜尾啊吓，咁啊，其实上年咧喺德乙咧睇得唔差嘅，不过上到嚟德甲咧，可能真系有啲咧啊，依三个字啊唔够班啊吓，咁啊莱比锡睇下有冇机会啊。可以咧存取三分啊，过埋多蒙特头啊吓，咁都有咁嘅机会发生。 不过呢段时间咧，发觉咧，即系可能德甲咧，由于恢复翻呢一个嘅比赛啦，系咪先？咁话到佢哋嗰个受伤嘅机率咧，相当之高啊。咁啊，经过咗一个漫长嘅球季之后啦，咁啊，前所未有嘅训练啦，而家复操啦，甚至乎咧。几日啊，三日就踢一场波，咁啊令到佢哋啲球员咧消耗突然之间好犀利， 一定会啦。 所以嗰个受伤咧个几率而家好大啊。 系啊，即系球员如是啦，人如是啦，你总要咧喺出场啦、作战啦、翻工之后咧，好好咁去休息，唞一唞佢啊。如果唔系咧，真系会受伤啊。喂，讲开受伤可以讲下佢，战神啊，伊巴谦莫域咧， 系啊系啊系啊。 哇，呢个咧随时咧收裂，咁点解咧？嗱，年届38岁嘅战神咧，伊巴谦莫域咧喺意大利咧。25号嘅时候咧，同 AC 米兰啊，即系自己嘅球队复操嘅时候咧，就不慎受伤。意大利嘅传媒咧就纷纷透露啊，伊巴谦莫域嘅伤势咧都几严重，随时因为呢个伤势咧而被迫挂靴咁样。哇！呢个消息一传出咧，当然啊，非常嘅。震惊咁样啦，咁根据咧 ESPN 啦同埋天空体育嘅消息指出啦，伊巴咧喺进行嘅射波练习嘅时候受伤啊吓，咁啊睇照片啦或者咧传出嚟嘅消息咧，就有机会啊触及呢一个咧，哇简直系球员咧最麻烦噶啦，一伤呢个位咧。啊！如果你好翻咧，都未必能够复得当年勇嘅，就系呢个阿基里士腱啊，即系讲紧就系高比拜仁啊，或者好多 NBA 球员都有机会整亲嘅呢一个位啦，咁样。咁我哋快啲 touch 先啦，小白。 系，梗系啦。 我哋都唔好整亲呢个位。 虽然我哋唔系运动员啫， 我都想运动啊，你都想继续跑山啦、啊，我都想篮球场开翻。嗱，首先我又要藉住呢个位讲下。嗰啲足球场、篮球场几时先开翻咧？你卡拉 OK、party room 都开翻啦！你露天嗰啲篮球场、足球场，我当你限聚令你八人啦，四打四都打住先啦，好嘛？足球如是，篮球如是，咁点解你又唔开呢？咁啊，今次因为嗰啲屋村嗰啲露天篮球场都依然系封住咗，攞啲垃圾袋咁样。咁啊，希望 快啲恢复翻啦！ 政府有关方面，你听下人讲啦。其实 OK 嘅，露天嚟讲啦吓，最多你跟翻个限聚令咯。咁希望你早日放宽啦， 三打三咯，大家玩住三打三，咪最即半场入边六个人咁样。 系啊，所有人啊都喺度讲啊 ，remiss basketball 啊， 系啊， 喺网上面讲 remiss basketball 啊，好似挂住一个恋人咁样。 不过伊巴嗰个位咧，佢其实都好彩嘅，因为咧即系最新嘅消息都话到，其实就冇想象之中咁严重。咁亦都有话到，可能头三个星期啊，四个星期咧啊，都有机会咧可以复操同埋踢波啦。 系希望系咁啦，咁啊大家都喜欢睇伊巴嘅。因为咧球场嘅内外咧，佢都好有演出嘅味道。 佢有阵时嗰啲 闹人 啊， 系好 juicy 啊咁样。好啦，咁啊讲下伊巴咧，原来佢都呢位战神咧都曾经有受伤嘅。佢系2017年咧4月嘅时候帮曼联啊就踢呢个欧霸杯嘅时候上阵啦。咁啊哇十字韧带咧断裂，一度认为咧已经无法再披起啦。红魔鬼嘅球衣上阵啦，但系当时咧，已经36岁嘅佢咧，极速喺7个月之后咧复出，比预期咧早2个月咁样，更加扬言咧狮子不会和凡人比较啊，即系证明自己，我系一只红狮嚟噶，拉人咁样，拉人平和。 係啊， 佢又真係可以早好多復活喎、 啊。係啊，早兩個月，同埋咧呢啲球員咧唔係自己話得就得嘅。啊是有好多嘅軍醫啦、 啊，團隊啊， 係啦，即係嗰啲我哋俗稱嘅軍醫，佢唔係打仗啊，但係我哋成日都係咁形容嘅 球隊軍醫咁樣， 係球隊軍醫啊，跟住有嗰啲治療啊、物理治療啊嗰啲所有嘅嗰啲叫做專業嘅人員咧、嗯，去話佢得， 係 即係踢得佢 先會踢，有數據支持嘅。 冇得夾硬嚟，同埋伊巴喂咁，即係佢雖然唔係至於頂薪啦，或者揾超級超級多人工，即係譬如好似尼馬、麥巴比嗰啲，哇全球咧 top one、top two、top three 咁樣啦。咁、嗯、但係咧，佢其實揾錢都唔少噶嘛，伊巴。咁所以咧就佢嘅經理人咧都唔會俾佢咧冒冒然咁樣咧就未好翻就出翻嚟踢咯。如果唔係，點繼續賺錢啊？ 係 咪先幫佢自己嘅團隊咁？ 所以佢出得翻嚟踢波咧，即係喺數據上面支持嘅。我諗連啲軍醫都講住話 amazing muscle 啊！呢個人真 係係啊！嗱，伊巴希莫域咧同 AC 米蘭咧簽咗下半年嘅合約，咁啊上陣咧十場交出四個入球啊，咁都算係咁噶啦，50-50啊，而佢咧原定咧合約去到今季就會完結噶啦，咁啊伊巴咧有講過自己可能會有機會翻自己母會嗰度踢波啦，或者咧翻一啲叫做東歐嘅球隊嗰度踢波嘅，咁但係咧無論去向如何咧。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睇下自己呢個啊，哇，比較嚴重啲嘅叫做痛楚啦，或者患處啦，可唔可以咧迅速或者早少少可以好得翻啊？咁先可以有得傾咧轉會嘅嘢嘅。咁頭先我講啦，喂，今晚繼續有波睇啊，咁啊唔知大家會唔會都繼續捱下眼瞓咧？因為德甲方面都開快車，咁啊禮拜五咧又再繼續睇緊 K League 啦。咁 其實咪日日都有德甲睇啦，而家 唔係禮拜四冇，禮拜四冇。誒、今晚 踢得好密喎、 啊，係啊，踢得好密啊！佢依家瘋狂開快車嘛。咁估計咧嚟緊意甲咧，如果重開咧。研究緊6月18號重開嘛，都係瘋狂開快車㗎。咁呢 JD 呢又研究緊重開嘛，6月21號有機會重開嘛。咁 JD 仲更加緊要啦，因為 JD 係踢咗頭嗰三輪波咗喎，即係佢仲有20幾輪嚟踢。 有排追呀佢哋。 有排追喎，咁但係要嗱日本方面嘅情況要問下小白啦，成日都偶然都會仲聽到有啲疫症嘅消息嚟自日本嘅，雖然就已經冇以前咁嚴重啦，或者唔係成日掛在口邊。 都係閉門作賽㗎啦。佢哋棒球都系 嗰啲就梗噶啦，不过希望咧疫情咧或者疫症啦，进一步咧咁啊退去啦，完全消失喺呢个世界嗰度啦。我自己系咁嘅祝愿啦，咁、希望咧体育嘅事业咧继续有翻多啲波睇啦，多啲唔同嘅运动咧都可以令到咧，哇，即系叫做咧好等咗好耐嘅一啲体育迷咧都多啲嘢睇翻啦，咁样啦。 喂，另外咧都要讲下 NBA， 趁阿 O 喺度嘅时候咧、，NBA 咧就七月嘅时间咧就希望可以重启啦，咁啊，不过咧都有啲嘅特别嘅打法，咁啊不嬲咧都系东西岸咁啊各自打啦，打完之后咧，然之后咧就睇下东岸冠军同西岸冠军又再打个总决赛咁样嘅，咁但系由于而家咧即系要开快车都惊赶唔切啊，咁所以咧而家嗱暂时咧有啲 建议 嘅消息方面咧就话到啦，由第一至到十六种子球队咧打呢个淘汰赛， 哇咁搞笑，学界咁啊打到 淘汰赛系第二个玩法啦吓，咁啊呢个淘汰赛点样咧？嗱NBA 暂时现时嘅排名去到计算嘅时候，可能啱啱好东西岸咧就各有八。队嘅球队出线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嘅由一号种子至到十六号种子咧，佢哋都系会打呢个淘汰赛，然后咧就决定咧到底今届嗰个嘅 NBA 总冠军啊，到底会系边一个嘅？好啦，咁如果你话系一号种子斗呢一个十六号种子嘅，咁啊当然咧就会见到啦，十六号种子方面咧就有呢一个嘅魔术队啦，咁亦都见到咧就公鹿啦对呢个魔术啦，其次嘅咧亦都见到咧就系会譬如系湖人啊、速龙啊、快艇啊，分别系2、3号、2、3、4号种子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到底系咪真系会用呢一个方法去到咧？就系决定啊，嚟紧嗰个嘅比赛嘅方式咧。因为之前咪早前啊，联盟方面咧亦都话到会同美国嘅迪士尼公司商讨啊，咁啊会喺佢哋嘅运动员区入边咧就会举办埋余下嘅比赛噶嘛。 系啦， 咁原来呢一个方法咧，即系十六强啊嘅淘汰赛咧，系几啱喺呢个园区嗰度举办啊。球员咧就可以入晒入去佢哋有24000间嘅酒店房间啦，一定可以咧俾佢哋住噶啦。而且三个嘅体育馆咧可以进行一个咧，即系简称叫困兽斗嘅 NBA 比赛。 嗱，传言咧就传到似层层啦，实情究竟会唔会系咁咧，都要等待咧 NBA 方面嘅赛会咧进一步啊，作为官方嘅公布啊，大家先会知道嘅。咁啊，继续密切留意呢一个环节啦，你会知道更加多咧体坛嘅大事件。 一首嘅作品啊，嚟自 Stuck With You Ariana Grande， 加上就系 Justin Bieber 嘅作品。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时间咧嚟到系星期三嘅早上啊。7:52噶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咧，同大家咧就睇下国际间有啲乜嘢嘅有趣嘅奇景啊，又或者系趣闻见闻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今天咧我哋就全部咧都集中咧去晒呢一个嘅日本方面嘅。 咁多嘢睇日本？ 系啦，日本多嘢睇。日本有啲乜嘢咁多嘢睇咧？ 系咯。 咁咧就主要咧都系拜呢个疫情所赐啦。咁啊，首先咧就同大家咧去到一个日本嘅无人岛啊。冇人嘅嗰个岛啊，去嗰度做咩咧？避疫嘅，咁但系咧就唔系话全部嘅日本人去，而系咧有三个嘅男士咧就去咗，系啦，去咗呢一个无人岛。咁就系由于咧日本咧喺呢个疫情期间咧，都系采取一个咧系叫做紧急状态啦。 系啊，啱啱先解除咗， 冇错。咁咧当其时咧原来咁样嘅，进入咗紧急状态之后咧。喺東京咧有三名嘅男士咧，就一齊咧就決定咧要去做一樣嘢，就係、是、去九州一個咧冇人嘅島嶼嗰度避疫，呢、這個無人島避疫。 係啦，避開呢一啲嘅疫情。咁喺呢一個嘅冇人冇人生活嘅島上面，佢哋要生活落嚟啦。 佢哋露宿一兩日咋嘛？ 係嘅，唔係啦，佢結果住咗一個月啊。 唔係啊嘛。 係啦，咁呢一個月佢哋點樣去生活嘅咧？就好似咧深山野人咁樣啦。 嚇！ 不過咁。佢哋咧都有一啲嘅現代化工具嘅，因為佢哋喺出發前往呢一個九州無人島嘅時候咧，佢哋咧係帶備咗好多嘢嘅、 嗯， 包括咗係有魚竿啦， 嗯， 當然係先進啲嘅魚竿啦，仲有咧就係廚具啦， 嚇， 仲有係太陽能電池板啦， 哦，好叻喎呢個， 係啦，同埋一啲戶外用品咁， 嚇， 甚至乎佢帶咗一隻活雞， 嚇，即必要時 就拖埋佢嚟食， 定係諗住生蛋先。 兩者啦，或者嚇、啊，應該都食嘅似係多啊，因為佢哋話嗰隻雞咧係愛嚟做儲備糧嘅， 哦，緊急食糧， 係啦，好啦，咁佢哋咧就喺呢一個過去一個月嘅生活當中咧，佢哋每天咧都會喺社交網嗰度咧係上載、上傳佢哋嘅生活狀況嘅， 嗯， 咁咧就係、是、可以見得到咧佢哋個生活咧都真係咧。幾有趣嘅，有啲咧似現代化嘅深山野人咁樣啦，咁、咧就都成為咗大家談論嘅對象。 咁咪聰明笨白咁嘅款？ 係啦，咁一個月嘅時間咧，佢哋咧完成咗呢一個嘅無人島避疫之旅啦。咁、咧就隨住日本都宣布咧緊急狀態解除啦，咁佢哋要三個人咧翻去呢個東京啦，所以咧前日。喺前日咧，佢哋就依依不舍咁离开呢个无人岛啦。 哦，翻去城市啦。 系啊，咁佢哋过嘅生活当中咧，都系好似荒山野人咁样噶啦。咁啊，搭建一啲嘅帐篷嚟到住啦。肚饿嘅时候咧，就潜水啦，去捉鱼啦。 哇，沙司米， 冇错，就啱晒佢哋嘅脾胃啦，因为食刺身系嘛，非常之好。咁另外咧，亦都咧揾一啲嘅地方嚟到住嘅时候咧。就如果搭帳篷係大風咧，佢哋走去嗰啲洞穴嗰度咧， 山窿嗰度 居住，冇錯。咁咧都真係幾得意嘅，仲影埋好多奇形怪狀嘅相添。咁好啦，咁呢一個就日本咧有三位朋友咁樣啦， 幾得意啊呢、這個。 另外，亦都咧同樣喺日本咧，佢哋嘅動物園咧因為冇開到嚇，咁所以咧疫情嘅關係咧，導致到呢個日本北海道。有个叫玉山动物园，同埋喺冲绳咧有个儿童王国。 吓、啊， 咁佢哋咧由于 两个我都似去过， 系咪 啊？系啊， 有冲绳又系你嘅地方啊？ 唔系都去过啫，唔系我地方嚟嘅，我都想。 好啦，由于疫情关系咧，佢哋而家重开无期啦。咁咁啱咧喺嚟喺个周日啊，即系喺礼拜日嘅时候咧，于是佢哋咧就夹埋啦两个嘅一个动物园，一个咧儿童王国，就夹埋咧就话喺呢一个嘅网上平台嗰度咧举行咧动物直播计划。 哦， 咁系点咧？就系、是、希望咧俾家居嘅民众咧就可以咧既不用出。門咧，亦都可以暢遊日本啊嘅動物園啦，係嘛？咁啊，亦都可以咧學習多啲嘢。咁咧呢一個嘅直播咧就係一小時嘅。咁啊，飼養員咧就介紹動物園裏邊嘅動物啦，咁樣咁啊一次過咧就觀賞兩個動物園。 哦， 咁啊真係唔單止話一張票睇到笑啊， 係啊， 已經係突破埋呢點啦。 係啊，同埋佢有個特別嘅意義就係日本最南同最北嘅動物園啊嘛。 好叻啊你，我冇講呢樣嘢啊。 佢通常啲 concept 係咁樣㗎。 哎呀，佢真係咁做喎、 啊。係、哦、啦。啱啊！佢哋嘅套路已经俾我揣摩到啦。 哎呀，真系好啊吓！好咁啊，听呢只歌都抵听啦吓，因为都有两个人同你唱嘅。所以咧就唔系净系单人独唱咁闷啦。 系 啊，咁啊更加多花神嘅，有林奕康再加埋啊， 许正敏 有呢一个嘅别为我好，我未够好版。 如果苦苦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 如果抱怨总太多，无谓连累你更束缚，未够他人成熟，错亦在我。 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 为你好，到来日。 日知道就够， 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 能放手也算最后成就， 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 负你一生不忍望泪流， 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 余生交给将来别过他，哪有争取的资格，难欠奉更多只能退下， 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如 何，一首是歌曲许靖雯加上林奕匡别为我好，我们听听八点钟的新闻简报先啦。 仍然在巴西、秘鲁和智利加速扩散。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泛美卫生组织主管说，在南美洲尤其关注巴西上个星期的新确诊个案是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秘鲁和智利的感染率亦都高，显示病毒在这些国家仍然加速传播。巴西累计374,000多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是全球第二多病例的国家，仅次于美国，23,000多人死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53，瑞士法郎0.966，加元1.379，人民币7.136。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1,300点，升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77美元，卖出1,713.42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天马苑。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裕民坊。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提一提你啦，为咗配合公众安全，中环嘅龙汇道咧都系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由而家至到9月30号，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同埋演艺道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龙汇道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对出嘅的士站都系封咗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 灾难过后，日本政府决定兴建15米高、400公里长的巨型海堤，以抵挡日后海啸再次来袭的威胁。 但是分隔海洋和陆地，又要付上几大代价呢？ 电视节目《30日看世界之长城再隔离》，今晚9:30， 港台电视30日。 迪神，如果要你用一首歌形容思培，你会用哪首啊？ 当然是这首啦。 瞧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 迪神，思培哪里有小酒窝啊？ 不是啊，我说他睫毛长而已。你看看你看看，他又长了。 瞧着我长睫毛。 想知思培条眼睫毛有多长？今周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迪神思培》的《寻常事》，认真做啦。 市场啊，有啲色闪噶，你系咪要睇啊？ 我系朱海婷，对我嚟讲一个 good morning 咧，就系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块镜笑一笑，再谂下我今日嘅目标或者我自己嗰日嘅时间表。有时间嘅话，梗系同女女嚟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中意嘅茶，咁我嗰一日就系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啊，时间呢嚟到星期三嘅早上8:09，继续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呢又再添啲人气啦，咁有朱海婷 Heidi 嘅加入。 早晨啊彭仔，各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啊，早 晨啊，真係好好奇啊，想问一下你路面嘅情况点样啊。 哎呀嗱，咁 你系咪由呢个新界东嗰边出嚟㗎？ 係啊，其实今朝呢大家都会有一定嘅心理准备，就会唔会交通上面会有啲嘅即係混乱啊，或者啲事故啦。但係最终呢就我就冇遇过嘅，好彩。 你啊，揸车你出门嗰个时间会唔会系7-8呢个时间？ 冇错啊，就系呢个7:30嘅新闻报道之前啊。咁喺公路上面咧，亦都会见到就有一有啲警车度啦，即系好似作出准备啊咁样咯。 系咁啊，希望今日都系啊顺 利 利啦、 啊， 样样都吓、啊、好啦。咁啊，如果喺呢一方面咧，都可以睇埋个通胜。配唔配 好啊？今日通胜点睇法？ 今日咧系啊，闰四月初五啊吓，咁啊通胜咧。阿欧同阿 Barbie 就唔知佢要唔要注意啦。Heidi 咧都可以注意一下，因为咧定盟呢啲嘢咧就唔单止话系人生大事嘅，有阵时系 签合同， 系签下啲新约啊，有啲新嘅生唔系生意，工作接洽到啊，咁都要定盟噶嘛。 你一讲啊，欧即刻哇蠢蠢欲动， 系啊，新盘市场畅旺啊，睇下你哋有冇入手啊，睇下楼啊。 好啦，嗱咁咧，今日咧就适宜定盟啦，嫁娶都适宜，阿欧吓留意啊，祈福啦，出行啦、仲有系啊，动土啊，咁样， 其实系算系好日啦，因为你当你咁多嘢都适宜做嘅时候，都算 系 好日嘅。 系啊，特别系你话定盟呢啲，如果喺古代时期咧，系一个好紧 要 啊。 有个男仔今日想求婚啊，或者计划求婚啊， 都可以试下吓。好啦，今日咧就忌咩咧？通胜话忌移晒同埋入宅嘅。即系搬迁嗰啲啦，可能吓，同埋呢个入新屋啦，可能啊，都未必系咁啱。咁啊，睇下你参唔参考呢一啲嘅资料啦吓。咁啊，今天咧就系咁样讲啦，呢个通胜。咁啊，至于今日我哋嘅天气预测咧，天文台又点讲咧 ？Heidi 好啊，睇下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咧有骤雨，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噶，最高气温去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嘅两三日咧，仍然有骤雨吓。现时嘅室外气温，头先翻到嚟嘅时候都感受到有啲阳光嘅，其实喺广播道附近，28度，相对湿度84%嘅。 好咁亦都派啲福利俾听众朋友先吓，虽然系声音上。啊，朱海婷今日你件衫咁通窿嘅，原来。 系啊， 真系冷不防，都哇 透气度高， 系啊， 嗰、 那 个 肉感度都相当、啊。 你咁讲，我都要注意，系要适量嘅缩肚先。 啊，嗰度睇唔到个肚，系睇到膊头啫，真系啊，好凉快啊，咁样，哇，睇埋心口噶、啊， 唔系嗰个。 係肚皮嚟嘅。 好太香艷啊！會唔會呢個情節太香艷？彭爺之後就 唔會 係嘛？ 成日都話，如果係健康嘅性感咁都 OK 嘅。 咁啊係係啊！ 好啦，咁啊涼快完啦，派完福利啦，我哋係時候要為啲股民咧 專心睇另一啲嘢，睇下事先。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系啊，早晨 ，Heidi 朱海婷。 早晨啊， 系啊，喂，睇到咧，隔晚美股咧升五百几点啊，不过咧，港股嘅 ADR 咧就唔多生性啊，要跌啊，跌二百几点、啊，所以咧今日咧就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 Kenny， 喂，睇翻即系港股咧，今日应该都麻麻地，系咪啊？应该都受各样嘅事件有所影响啦、啊，以前成个气氛都好似啊煞有介。大事好谨慎咁样啊！今日港股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Kenny？ 我又觉得唔会话即系好差，因为睇翻琴日个市况方面，你都见到啦、嗯。其实就即系星期五上个星期五系比较即系差啦，但系受政治因素所影响。咁但系经过一个周末嘅大家即系冷静啊，或者系听咗唔同嘅分析之后嘅话咧，咁其实明显琴日就已经系即系咬腰转翻好啲噶啦。咁、 嗯、 但系当然你话系咪即系完全系解決咗呢個擔心咧，或者完全係嗰、那個市況方面咧，可以有一個好強勁反彈咧，咁我又覺得唔會住，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個會比較反覆嘅。但係咧就好似早一兩日咁講，其實就你話會即係跌要試到佢之前嗰個21,100點嘅低位，就機會就真係唔大咯。咁同埋你睇翻外圍方面啦，都有好消息嘅。咁你睇翻美股啦，同埋睇翻呢個係。美國方面或者係依個係歐洲方面啦，都陸續係開始慢慢就係恢復一個正常嘅經濟活動啦。咁所以變咗依個都會帶動到一個係大家對個經濟前景上面咧就睇得比較係好翻啲咯。 嗯，咁啊，然之咧 ，Kenny 就覺得咧港股個市底咧都強強地啊嚇。咁啊，真係嘅，琴日咧就分析完只美團點評啦，咁啊繼續破頂啊，繼續爆上去咁樣。咁啊，傳說中咧就話 ATMX 啊呢四隻股份咧會逐隻升嘅，會輪流起動咁樣啊嚇。咁啊，下一隻喐嘅咧會唔會追翻落後係阿里巴巴啊 ，Kenny？ 阿里巴巴真係長期落後啊！講真就咁啊，最主要其實個原因就係我哋之前有分析過啦，就係即係第一季，即係今年第一季方面嗰個情況咧，就係會比預期差嘅。因為點解咧？但雖然大家都係屋企出唔到街，都諗住原本就網購啦，即係上網睇下乜嘢。但係咧，就其實啲 supplier 啦，啲供應商方面咧，都因為開唔到工，所以又冇貨供應啊嘛。咁同埋嗰啲係物流啊上面都受到影響噶嘛。咁、 嗯、 所以變咗你見到其實出咗嚟第一季個業績就真係比較弱少少嘅。咁、 嗯、 但係去到依個係三月份嘅時間嘅話咧，就其實係開始慢慢已經係復甦翻嘅啦。咁所以其實前景上面咧，我又覺得唔係咁差。不過股價咧就無可避免，可能都仲會係比較 落後 壓啲，因為。係因為點解咧？佢係一個中概股啊嘛，你見佢啲中概股喺美國市場方面咧，就全部都俾人暗住咗啊嘛。咁同埋第二就係佢遠赴亦都有手貨，究竟係點樣處理咧？我諗係嗰手貨未清晰之前，亦都有個隱憂喺度嘅。咁同埋第三就係話，即係騰訊咧就實在太勁啦而家，因為原本騰訊大家都係掰佢手入嘅啫嘛。咁但係而家其實唔係手入咁簡單嘅喎，佢而家咧就係講緊呢個係利用到呢個現有嘅。嘅客户嚟到推小程序而推呢個係 e-commerce 嘅嘢喎，咁所以變咗就原本大家覺得啊，如果你買e-commerce 嘅，咁可能你就真係都會揀翻阿里巴巴啦，但係而家唔係啦，就多翻個選擇去揀，所以騰訊就明顯係強咯。 好啦，咁另外一個選擇會唔會大家將個焦點又擺翻喺只匯控度咧？因為見到琴日咧，佢都跟隨大市咧，升咗成 3.36% 啊！咁亦都有消息就講到啦，嗱，之前咧其實喺今年二月啊，佢哋嗰個嘅策略日嗰度咧，曾經公布過咧，就係話即係整體下個集團咧，將會削減成35,000個嘅職位啊，以及係節省翻 45亿嘅美元成本等等啊，或者会透过呢啲出售业务咧，去即系平衡翻嗰个嘅资产风险啦。但系都因为个疫情咧，就似乎系停咗呢件事。咁但系呢一刻咧，觉得疫情稍为有少少放缓嘅时候咧，又有呢啲消息系卷土重来啦。咁对于我哋啲小股民嚟讲啊，究竟佢哋呢一个裁员嘅行动啊，会对个整体盈利或者我哋揸住股份嘅朋友，应该去点样部署咧？吓， 嗯。其實佢係要做一啲削減成本嘅，因為其實匯控有兩個好大嘅問題啦，就第一就係話佢哋嗰個cost to income ratio 啦，一路都係落唔到，都係50% 樓上嘅。咁咩50% 咩概念咧？你睇翻好似同系嘅恒生咁，係講緊20%嘅啫。咁啲中資銀行，譬如中銀香港都係講緊20%嘅啫。咁所以50%樓上咧，那個成本對收入比率方面咧，其實係高嘅。第二就係個 top line 啦，就係嗰個收入方面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國際金融銀行股或者銀行呢個行業其實係好難經營嘅，咁所以變咗你見到佢收入增長其實真係好緩慢，基本上冇咁滯。咁你上面又唔得啦，咁下面成本又高啦，咁你個最底個 ROE 股本回報率咪低咯，所以你見佢個業績個股本回報率就永遠都係得3%到嘅啫，咁啊遠遠係低過呢個係目標嘅。咁所以變咗就解釋咗點解股價係即係長期都係低迷咯，再加埋你息都冇得派就仲死添，咁所以就更加弱啦。咁所以佢係要做呢啲嘢嘅，但係做呢啲嘢係咪可以好快改變得到個 ROE 咧？咁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咯。 咁啊唔紧要嘅，揸汇控嗰啲朋友仔，如果你呢一刻仲 系呢 一刻仲揸住咧，应该都系一火不变心啊！估计都应该唔会点变心。 揸得汇控嗰啲投资者，可能都系一个比较忠实嘅 fans， 系真系忠实，即系目标观众。 要我哋话叫 die hard fans 有啲叫做， 真系 比较仲要系资深啲嘅投资者。咁所以一你又想改变佢嗰个睇法就难啲。 系咁啊，朱国角度讲埋咧，两会咧就会加大呢个财政政策咧个支持力度啦。咁啊，内房股咧就随住大市咧就回升啊。咁啊，系时候咧讲下都有机会啦。咁啊，虽然咧主席都讲话其实咧。房子咧就爱嚟住嘅，就唔系爱嚟炒卖嘅。咁但系 住房不炒咯， 系啦。但系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咧确系一个好宝贵嘅一个储蓄财宝嘅地方嚟嘅。咁又唔可以俾佢冧咁样。咁啊，然之咧，琴日都有好多资金咧追逐啲内房。咁啊 ，Kenny 分析一下内房嘅情况系点啦，同埋喂，如果喺内房入边咧寻宝，有啲咩股份咧，散股民以至咧晨光嘅听众又可以留意一下咧。 其實有兩個因素令到內房係比較好啲啦，即係你有大升其實又都唔會嘅，不過好啲啦。咁就第一就係即係兩會度有提到咧，嗰個係LPR 嘅個深化改革啦。咁就係咧就嗰個阿易幹有講到咧，就其實嚟緊咧就個深化改革嘅話咧，係會令到嗰個係借貸成本咧就會進一步係下降。咁其實即係都係一脉相承翻之前咧大嘅方向咧，除咗放水之外咧，就將嗰個係利息成本方面咧都盡量係降低，因為中國其實喺世界經濟體系裏面咧嗰個利息都係高嘅，咁就有一個下降嘅情況喺度，咁所以就對房地產當然有幫助啦。咁第二就係嗰個係頭先提到個財政政策啦。咁財政政策嘅話咧，就其實大嘅方向就是降税減費啦。降税減費嘅話咧，就令到即係啲企業又好啦，市民又好啦，嗰啲可動用嘅收入就會增加。咁就當然會令到嗰個係購買力有機會係上升啦。咁同埋房地產就即係頭先你提到好重要就係話佢係內需一個好重要嘅產品嚟嘅，即係佢。又既可以咧，就係大家創造財富，但當然炒得太勁嘅話咧，又可能會引致到啲泡沫嘅成分喺度。咁所以佢又唔可以衰，又唔可以咧就 太 好結咯。 係啦，係啦。咁如果喺呢個板塊嗰度挑選股份，係咪都揀翻啲龍頭股會著先機一啲咧？ 如果俾我揀，就近排我中意係某房多啲咯，即係八一三啦。咁另外一啲頭先你睇啲龍頭嗰啲咧，即係賣樓比較係好啲嗰啲，其實碧桂園啦、嗰啲都可以考慮。 咁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咧，幫我哋咧用短短嘅時間咧分析曬咧今日啊香港股市嘅走向啦，同埋咧有啲參考嘅資料嘅。咁啊唔該曬 Kenny，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 好， 拜 拜 Kenny。 拜。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二维码亦即系 QR code 嘅应用非常普遍，好多宣传品、广告、店铺橱窗都会见到。用手机程式一扫就可以自动浏览网站，唔使人手输入网址，非常之方便。而家唔单止可以浏览网站，二维码仲可以下载软件，用作流动支付买嘢、俾钱朋友等等都可以，方便得嚟又快捷。虽然 QR code 功能强大，好多扫描程式会喺扫描之后先话你知目标网站喺边度，但系要记得先睇清楚确认网址，避免误入可疑网站又或者下载恶意程式。而俾钱买嘢、俾钱朋友嘅时候都要分外小心，睇清楚付款细节资料先好确认交易啊！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组合东京事变之前推出过被挑选的国民，相隔一段短时间已经有另外一只永远的不在场证明。今次在歌词入面特别写到会让人替目前世界各国的朋友加油打气，去到用一首音乐支持住大家。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东京事变，永远的不在场证明。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东京事变》，永远的不在场证明。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是时候呢又要请我哋嘅同事们呢就介绍阿彭爷爷一啲嘅事情。 好啊， 咁啊今天系朱海婷。 好啊，咁啊今日攞到呢个 quota 呢就好想同彭爷爷呢要建议佢啊呢段时间下我哋话开始步入夏天啊嘛，你好似讲返哎想着多着少啲布啊。 系啊，冇袖子啊，我想着。 嗰啲嘅夏日服装呢就真係要 keep 定 fit 啦，因为大家抗疫期间留喺屋企多咗，个个都系逆境厨神之际呢真係食多咗嘢嘅，咁 点啊？ 所以咧，不如我哋照食，但系越食越瘦啊！ 好，食住瘦， 生果啦， 有食住瘦， 系食住瘦，好开心啊！你听到都开心啦， 系啊， 有得食有得瘦、啊， 食生果可以瘦 嗱，但系就唔系全部嘅，因为大家都留意咧，其实生果方面咧有好多咧都属于高卡路里啊，同埋高糖分噶嘛，咁啊有机会令到你系。变咗肥嘅，但我今日咧精选咗六只嘅生果啦，就令到你可以越食越瘦，同埋越食越靓嘅。咁啊，讲下先啦，快讲晒六样啦，跟住再抽啲嚟仔细讲好嘛。包括我哋其实好简单，苹果、火龙果、奇异果、士多啤梨、车厘子同埋呢个哈密瓜。 哦， 嗱，苹果好简单啦，因为一苹果呢个就好基本噶啦。但其实我哋要计埋个卡路里噶，原来一个咧我哋当富士苹果连皮咧，其实佢热量咧只系92 千卡嘅啫，係屬於咧低嘅卡路里成分啊。 哦， 同埋咧蘋果咧，其實入邊咧有好強嘅鈉質，鈉質啊，即係金字做嘅鈉啦，都可以平衡我哋身體入邊嘅鈉質咧，係配合到足夠嘅水分嘅話，飲多啲水啦，食完蘋果之後，係幫你咧可以達到去水腫嘅效果噶。 竟然有呢個效果， 咁簡單嘅蘋果。好啦，火龙果大家都知道啦，可以帮助你便便噶嘛，系咪、 啊？ 因为其实咧，佢入边咧都系即系有一个系帮助排便嘅，主要呢个植物性嘅白蛋白质就可以帮到你啦。咁所以呢个简单，唔特别再讲啦。奇异果咁当然啦，就 系 黄金果呢个嘅美誉啦。三大优点，高维他命 C 咧，大家都知道咧、如果你一日食一个嘅普通 size 奇异果咧，已经等于你嗰日需要每人需要嗰个维他命 C 嘅70%噶啦。所以真系咧，我好中意食奇异果。 我都系啊， 简简单单，你唔使切啦，就咁匹嚟食咁。好簡單， 係啊！其實都好即係刁轉下嘅，咁樣不嚟食都有人見到都會覺得你嘢啊，真係啊， 咁知整咁樣 啊嘛。其實佢都係高纖嘅，高纖，所以你個即係纖維好，亦都幫助你排啲便便啦嚇。好啦，跟住士多啤梨係我近期嘅最愛。 我滿近期先係 嘅。因為啱啱買到啲好靚， 同埋當做啊，依家夏天係士多啤梨做啊嘛， 我一晚食一盒啊，不過唔驚嘅，因為士多啤梨咧都係屬於低卡路里，等於你每食大約六至八粒啦，只系得一百，即系只系个卡路里系五千卡嘅啫，所以一日咧，如果我哋食二十粒咧，都系唔惊嘅。 系啊，不过系惊 糖 啫嘛， 系。 但系咧，佢又有高水分，即系话士多啤梨咧，其实佢嘅水分含量有92%嘅，所以你食咗咧，令到你有饱肚感，另外咧亦都系补充好多嘅水分噶。 贵唔贵咧？而家士多啤梨？ 其实我买嘅，譬如一盒70蚊，但系就靓超靓种咯。 有冇数到啊？ 15粒到啦，12粒到啦， 依家系买紧咩地方啊？系 我近期买都系韩国，系、 哦、 啊，其实韩国、日本咯，但系韩国其实就抵食咯。好啦，最后你觉得好奇怪嘅，点解哈密瓜都会上榜嘅咧？ 系咯， 因为其实哈密瓜咧都系属于低卡路里嘅，如果你食四分一个咧、哦，都系等于88000卡嘅，即系呢一个嘅热量啦。 四分一个， 哇！咪喺當你食曬四分一個喎， 同 埋、okay、係高水分，佢咧基本上個果肉咧係含個水分量係87%嘅，所以食少少基本上都有飽肚啦、 啊， 又可以補水嘅感覺，同埋咧係有增強呢個抵抗力嘅功能，因為佢有好豐富嘅維他命 C， 所以咧呢期我哋大家都要越食得水果多。越瘦，但系记得要拣啲咧，系低热量同埋糖分相对低，但系都要高水分嘅。 系就系呢六款啦吓，可以参考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歌条例草案今朝早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有网民号召包围立法会，目前未见有人在附近聚集或者是逗留。警方严密布防，连接立法会的中信天桥朝早6:00开始封闭，又在附近一带设置水马阵。防暴警员几个人一队在多处巡逻和驻守，并且停泊多架警车戒备。有网民发起今日在本港主要干道慢驶，其中在红隧红磡出入口朝早翻工繁忙时间开始车多，交通尚算畅顺，巴士站附近有防暴警察戒备，防暴警察在天桥和巴士站附近截查市民，又搜查部分人的随身物品，亦都有交通警在收费亭附近戒备和驾驶电单车巡逻。乘搭巴士的人流朝早7:00之后增多，有学生说由于担心交通挤塞提早15分钟出门，亦都有市民担心会有警察搜查提早半个钟翻工，有市民就说出门时间同平日差不多。警方说朝早7:00接报10多名着黑色衫的人士在葵涌安捷街和大白田街一带集结，纵火焚烧垃圾桶和杂物之后迅速逃离现场，案件暂时是列做纵火案处理，警方正是搜证和追缉疑犯。警方又说凌晨大约5:00有人向着葵兴港铁站的列车路轨投掷围栏，来回轨道都被阻碍，但是当时未有列车驶经那个地方。 另外，朝早大約六點半，兩名分別14同15歲穿著校服的學生在荃灣沙咀道近咸田街一帶徘徊，警員上前截查，在他們的背囊搜出頭盔和防毒面具等，兩個人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及遊蕩被捕。本港學校自一月底開始停課，中三至中五學生今日先行復課。根據教育局的指引，校園內所有人要戴口罩，學生離家回校以及到達學校的時候要量體溫，暫時只是改翻半日學。學生在課室要以面對背方式單行排坐，教師要以單向方式授課，原本並排放置的學生書台要改成單行等。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早前說，大約2500名中三至中五的跨境學生未能夠如期復課，指局方一直與深圳當局商討，但是涉及多個問題，包括疫情、兩地監控疫情方法、處理開放關口以及返校的交通安排，目前仍然未解決，而學校會繼續停課不停學的安排。另外，小四至中二將會在6月8日復課， K3 至到小三將會在6月15日復課，而 K1 和 K2 今個學年將不會復課。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45，瑞士法郎0.966，加元1.38，人民币7.136，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231点，跌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1美元，卖出1,713.3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返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对出。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咁去鲤鱼门方向咯，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噶，反方向出翻旺角，龙尾就喺油塘港铁站对出。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加龙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多，排到去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噶。另外，为了配合公众安全，中环的龙汇道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由现在至到9月30日，龙汇道去翻分域码头街方向，和演艺道全线封闭。龙汇道去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的士站亦都封了，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 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啊，时间嚟到啦，星期三嘅早上8:38㗎啦吓，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一节呢，就有我彭仔再加埋啊朱海婷同埋小白，就为大家呢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呢星岛日报嘅港文啦，咁啊睇下个疫情呢而家发展到乜嘢嘅地步啦吓。咁就呢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呢就缓和啦，而本港寻日继续是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的，亦都是连续第12日，连续第12日是没有本地确诊个案。特首林郑月娥呢昨日就宣布了，是因应近日疫情明显放缓，日前颁布禁令的卡拉 OK、派对房间等等四类场所可以在星期五重开，但是就需要呢好似食肆或者健身中心咁样，就满足一啲呢係预防嘅措施嘅。例如呢卡拉 OK 场所以及係派对房间，每一间房呢里面最多呢係8人啦。咁并且呢继续实施呢其他规管餐饮业务表列处所嘅措施。有专家认为重开卡拉 OK 场所仍然是有一定危机的，因为唱歌是会产生大量的飞沫和气溶胶，容易交叉传染这样说。好啦，咁另外呢除了说卡拉 OK 啊有一些的处所可以重开之外呢，大家都会好留意呢康文署其他啲表演场地系咪都可以开呢？咁本港疫情缓和啦，公共服务亦都逐步恢复。康文署寻日宣布，香港大会堂等等表演场地下个礼拜一就重开啦，下个礼拜一开始重开。咁为免咧人多聚集，下个月中前只是提供翻俾团体彩排啫，就不设咧现场观众嘅活动嘅，亦都不能咧系举办典礼。音乐事务署音乐中心亦都咧恢复服务，但系就要限制咧喺8人或以下，所有入场人士都要咧接受体温检测，佩戴口罩以及咧使用消毒洗手液嘅。咁另外喺呢一个机场方面又点呢？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日亦都宣布啊，6月1日开始，即系下个礼拜一开始，机场将会咧系适度恢复乘客转机服务啦。咁机管局表示咧，日前已经系规定机场离港嗰层嘅禁区范围内啊，所有旅客咧必须系佩戴口罩，亦都咧已经积极加强客运大楼同埋旅客设施嘅清洁以及系消毒工作噶。呢个嚟自今天咧系《星岛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经济日报》方面嘅港文咧就讲到高中金复课，多校双轨教学赶进度噶。一场嘅世纪疫情咧，令到学校咧至今停课3个多月啦，令到咧学界系突破咗咧对教学模式的想象，加快了电子教学的发展步伐。全港的中三至中五学生今天复课，为了追赶教学的进度，不少的学校已经不约而同地计划在复课之后实施双轨教学，即是每日的上半日就是校园体验的实体的课程，至于下午就是安排学生在网上补课，并且而在疫情过后将补课以及拔尖补底班都改到网上进行，和实体的教学互补。 嗱，咁啊，疫情底下，今日咧虽然就中三至中五嘅学校系复课啦吓，咁但系咧学校咧都会复课之后咧就系缩短啊呢一个嘅即系课上课嘅时间噶，只系上半日课啫。不少嘅学校咧都需要微调原有嘅上课时间表，例如其中一间嘅中学啦，咁就系石硖尾嘅厂商会中学，佢哋就每节课咧只系会缩短五分钟去到30分钟一堂，每日维持九节课，能够提早咧喺晏昼嘅1:30咧就放学噶。咁佢哋嘅学校方面咧，亦都会咧系落实就双轨教学啦。上周系实体上课，下周用 Zoom 补课，并且咧计划喺8月3日啊，即系暑假开始之后嘅头两个星期咧，都安排呢个补课噶。咁啊，讲翻啦，其实咧喺网上直播教学咧，都曾经遇过唔少嘅障碍啊，例如啦，要等齐人上堂，或者系缺乏咧面对面嘅接触，学生系难以掌握，教师咧亦都难以咧俾即时嘅即系一个嘅回应噶。因此咧，有教师就提出啦，喺复课之后由头教过，但系考虑到咧学生复课之后喺情绪方面需要适应啦，为免令到师生啊感到太大嘅压力啦，佢哋嘅校长就话，等教师咧系自由选择，并且提醒咧唔需要急于追赶课程，可以容后利用暑假啦，以及系圣诞等等嘅长假期补课噶。咁至于学校咧，亦都会保留考试，延至到7月初咧先至举行噶，但系就会浓缩范围，尽量咧令到所有学生咧都可以升班噶。嗱，睇翻今次疫情当中啦，有唔少嘅学校咧都系举办咗多次嘅教师再培训工作坊啦。经过年月嚟嘅试验啦，教师喺运用教学软件方面咧嘅技巧都非常之纯熟啦。我相信唔单系教师啦，啲学生甚至乎啲家长都纯熟咗啊， 叻咗啊吓！ 系啊，大家大把时间慢慢练习呢啲软件啊。之前好啦，再睇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针对港独分子颠覆政权、防止外国干预以及组织恐怖活动嘅港区国安法决定咧，将会喺明日28日由全国人大表决噶。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喺行会之前咧会见传媒嘅时间强调，今次立法嘅宪制同埋法律基础坚实稳固，不容置疑，有助完善同埋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嘅机制，而市民啊会因为堵塞咗嘅国家安全缺口而活得更加安全。面对住日前啊针对港区国安法同埋国歌条例嘅暴力事件，以及咧就外国政客嘅不实言论，特区政府表示强烈的谴责，并且强调日后会依法处理这一类型反对的违法行为，不会退缩的。咁啊，針對有人話到今次立法咧係繞過香港立法會，從而削弱咗一國兩制以及高度自治。佢批評啊，有關嘅講法罔顧咗香港特區同埋中央嘅憲制關係，更加罔顧咗國家安全立法係屬於中央嘅事權。縱觀全球啊，一個政權無論係單一制、多黨制或者係聯邦制，國家安全立法都屬於中央事權。因此作出評論嘅外國政客係持有雙重嘅標準噶。就有人質疑法案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林鄭月娥批評講法是無稽，因為全球包括西方民主國家都有相關的法例，他們並沒有因此嚇怕投資者或者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更加說到，面對著違法的反對行為，特區政府會依法處理，不會退縮，中央對立法有決心亦都是勢在必行的，特区政府亦会坚定立场，全力支持，作出配合咁讲。以上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东方日报》嘅《东方日报》今日嘅专题新闻版咧，就嘅消息讲到咧，喺反修例风波持续近一年啦，警方曾经多次使用位于敏感度嘅新屋岭拘留中心拘留182名被捕人士。咁遭監警會報告評為咧設施不足，而且咧位置偏遠。咁邊界警區刑事總督察徐家榮咧，佢指出啊，警方接受監警會報告嘅建議，已經喺新屋嶺加裝有8部嘅閉路電視、1個座台電話。亦都會咧，係同專責委員會商討如何繼續改善中心內嘅設備，暫時就冇計劃咧，係再接收被捕示威者嘅。咁而係講到喺呢一個嘅同警隊相關嘅事務方面咧，就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啊陳克勤咧，佢指出啊。昨日咧，總共有係11名議員咧參觀呢個新屋嶺拘留中心，咁啊希望警方咧係按承諾喺實施改善前就唔好再使用呢一度啦。咁而議員啊林卓 平咧就批评啊，警方并冇安排议员咧视察被捕人士录口供嘅独立房间，认为警方咧有意隐瞒。咁呢个嚟自今天咧《东方日报》嘅专题新闻版报道。 好啦，跟住睇下苹果方面嘅法庭直击啦，就讲到咧法庭下月定言讯方法查陈彦霖死因嘅。曾經參與係反送中集會的15歲職訓局青年書院的女生陳燕霖，去年9月底離奇就赤裸係浮屍海面嘅，警方及後指死因無可疑。為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超過70%的受訪者贊成就事件展開死因聆訊。根據法庭的文件，死因裁判庭將就案件作這個言訊前檢討，定於下個月的24日，即是端午節前夕就會進行的，預計需要半日，但當日聆訊將以非公開形式進行，除非是有適當的利害關係人士，否則是不得出席這個聆訊的。睇翻呢件案件，警方最初就以谋杀嘅方向去调查案件，后嚟就将案件嘅性质改为尸体发现处理嘅。咁曾经担任啊卫生署法医超过30年嘅马宣立就讲到啦，早前亦都表示啊，除非系涉及奸杀，否则自杀案当中啊，这个嘅尸体全裸系极为罕见嘅。佢认为咧，陈彦霖一丝不挂嘅疑团，必须要透过死因聆讯系解开嘅。咁讲翻咧，佢嘅死因可以话系引起各界嘅揣测。其母之后咧就接受呢个无线新闻独家访问，开腔表示咧相信女儿系自杀非被杀，希望外界咧就不要再推测女儿嘅死因，亦都发咗公开信，只不希望就住女儿嘅死展开死因庭噶。至於他就讀的職業訓練局亦都曾經發出這個公開信，聲稱早前公開的 CCTV 片段是全屬真實，是沒有加以刪改的，亦都呼籲當局盡快就事件召開死因庭。如果並講到若果執法機構批准或者能夠豁免校方的法律責任，所保留的完整 CCTV 片段是願意提供作開庭審訊之用的。 好，唔该晒 Hedy， 再睇下嚟自明报嘅头版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1941年攞住10美元由香港去到澳门，咁啊大半生经营博彩业嘅赌王何鸿燊，寻日喺养和医院去世，享年系98岁。何家四房人在医院外面见传媒，咁啊，二房长女何超琼表示，家属以极度沉重的心情宣布父亲寻日下午1点安详离世，话到父亲后事会由全家人共同处理。原配女兒何超然亦都話到，父親在家人陪伴之下，於睡夢中舒適地離世，家人在哀傷裏團結一致。鴻燊叱咤政商界，咁啊港澳特首、澳門中聯辦、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以及香港大學亦都就有發聲明，對其辭世表示哀悼噶。何氏家族旗下的新舊葡京賭場下半期門外招牌亦都係熄燈致哀，公司網頁轉咗全黑，主頁顯示就係深切哀悼創辦人何鴻燊博士噶。咁啊，何鴻燊縱橫政商界大半世紀，港文版、財經版以及就係娛樂版亦都有見到佢嘅身影噶。佢喺2009年七月跌倒住院大半年之後，身體狀況大不如前，經常出入醫院噶，亦都係需要用輪椅代步。何鴻燊是河东爵士弟弟何福的孙，今日1921年在香港出世的，其后去到澳门发展。1960年代何鴻燊和霍英东联手击败当时由澳门赌王傅老荣家族掌控的财团，取得澳门博彩业专营权，成为赌王，雄霸澳门赌业近半个世纪的。他活跃于港澳政商界，曾任三届的政协常委。今日他亦都喜欢评论政治，言论亦都出位。他的私生活、四房家人动向都是传媒追访的目标。他有16名的子女。2009年七月，他在家跌倒之后健康转差，将公司的股权就转给家人了，一度曾经闹出就是增产的风波。近年亦都见到他较为少露面，多次亦都是传出命危的消息的。今日澳门特首贺一诚赞扬何鸿燊一生乐善好施，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为澳门的繁荣稳定作出重要的贡献。 Time to wake up for a little bit of 阳光的一次。 门在乎你，同心抗疫。 明爱九龙社区中心督导主任陈雪莲。 在疫症开头期间呢，其实很多时候不论关于这个疫症的发展啊，或者关于这个肺炎的资料啦，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中文或者英文为主，就缺资讯、缺物资同埋缺支援。其他语言呢就较少或者甚至冇嘅。咁对于好多少数族裔嚟讲呢，其实佢哋未必好掌握即係中英文的话呢，其实佢唔知道啊原来个社区已经系个疫症发展到咩地步。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都會睇去購買呢、這個防疫物資咧。我諗相信大家其實透過有時有啲嘅手機群組咧，都容易去掌握嗰、那個喺邊度購買啊，或者咩渠道。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咧，因為我哋見啊好多信息咧都係中文為主。咁對佢哋嚟講咧，當需要購買防疫物資嘅時候咧，根本上唔知喺邊度買啦，或者甚至乎咧，當坊間出現一啲可能未合乎呢一個衞生標準嘅規格嘅口罩出現嘅時候咧，佢哋更加唔知道，咁可能都有機會買咗一啲咧係唔好嘅貨。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都會睇佢哋都頭先講啦，就係缺資訊。情況下咧，其實佢哋買唔到呢一個口罩啊，或者搓手液嘅。如果學校係有定期性網上學習咧，咁至少佢可能有機會係問到老師喺中文嗰個嘅點樣讀啊，或者點樣寫點樣做。但如果學校冇提供呢方面嘅學校支援咧，其實佢哋只能夠就係做唔到任何嘅中文功課咯。對好多少數族裔家庭嚟講，佢哋而家都會出現一啲經濟困難啦。其實我哋一路都有做到即係呢一個共用嘅工作嘅。咁不論係一啲我哋叫嘅教育方面嘅工作啦，做一啲例如一啲嘅語言班啦，其實都係想俾佢哋可以喺生活上融入到呢一個社區嘅，提供一個機會俾佢哋融入咧。其實最緊要嘢就係對於本地人嚟講，都要係認識佢哋，即係俾到本地人同埋少數族裔有一個機會去接觸互動啦。其實都多少數族裔嘅年輕人啦，或者小朋友都喺香港讀書，咁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好好嘅橋梁，即係可以去幫忙咧，就係令到少數族裔呢個社群同埋本地人咧，可以消除咗佢嗰個嘅隔膜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Heidi 同小宝。 Good morning， 华梅姐。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吓。喂，今朝早啦，我华梅姐咧准备呢一个嘅 hashtag 话题咧，哇，真系冇谂过咧，竟然咧呢一个嘅抗疫防疫嘅工作咧，系带嚟咗咧呢一种嘅情况啊，就系咧导致到咧有一种嘅。動物咧，佢哋嘅活動能力咧係越嚟越強，兼且咧係帶有侵略性啊！ 哎呀，一定係我哋唔中意嘅動物。 動物 係啊，呢啲咧動物咧就係、是、啊，老鼠啊，係、 哎、 呢，好驚嘅。 嗯，嗰只老鼠啊， 过街嗰只， 唔系会同我哋挥手嗰只啊， 好惊咧，好唔中意咧，哎呀咧， 系啊， 糟邋遢 啊！但系点解呢？即系呢一个嘅疫情啦，喺我哋呢做咁多嘅功夫咧，都会令到咧老鼠啊会变得咁恶嘅咧，走出嚟咧同人争嘢食啊咁样。吓，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咧，原来咧都有得解嘅喎。咁啊，嗰个解法咧，原因咧就同咧喺呢一个嘅抗疫行动当中咧，世界各地啦，好多嘅城市啊，佢哋嘅政府啦吓，都系采取咧一种嘅做法嘅。嗰种嘅做法咧就系封城啦，系啦，封咗嗰、那个。即系城市 哦，冇人出街，啲老鼠就更加肆无忌惮啦，因为觉得冇人会打佢， 同埋冇嘢食，所以要特登行出嚟搵嘢食。 哎呀， 啊，真系估唔到，原来咁样咧系会令到佢哋咧揾食艰难啊， 就仲猖獗啦。 系啦，于是咧就走晒啲老鼠出嚟咧，为咗要揾嘢食咧，即系周街大巷见到佢啦，同埋咧会变得凶狠咗、 哦。 但系都冇人去到，即系可能会佢觉得捉佢哋啦，仲凶狠，因为佢哋要抢食啊。 系啊，要抢食 啊， 真系讲到好似人仔咁样啊！发穷恶啊吓，嗱咁咧呢一种咧，喺我哋而家面对嘅新冠肺炎啦吓、啊，竟然咧令到呢一啲嘅老鼠咧，为咗搵嘢食咧，变得咧侵略性咁大啊吓，咁 啊真系好担心啊！咁啊，希望咧，随住呢一个疫情咧缓和啦， 点解决啦？头先就解扣啦，而家解决啦。 嗰、那个做法咧，当然我哋咧就要更加注意咧家居嘅卫生啦、街道嘅整洁啦，咁等啲老鼠咧冇得匿啦，系嘛？咁同时亦都寄望咧。啊！呢啲封城嘅措施能够系放宽、即系等于你日本嗰度啦，都解除嗰啲 紧急状态。 系啦，咁嘅时候啊，就寄望佢啦，可以随住呢啲封城令咧解封啊，解除之后咧，啲老鼠咧都唔会咧变得咁恶死啊！哦、 多翻啲嘢食啊！ 唔该，佢哋去翻，佢哋系唔见得光嘅，做乜而家系明目张胆咁出嚟啊？ 系 匿啲翻埋啦，佢 搵人同佢哋讲翻啦， 倾倾啦。如果唔系唔 真系要。有人同你讲翻噶，你其实唔可以咁样抛头露面噶。 平时系偷食噶，你而家唔好明食啊！ 真系 你匿埋食档见你唔到，你明食我就要处置你。 好 juicy 喎！ 咁所以咧，做咩啊？有啲嘢我 miss 咗咩？ 唔系啊。 我 miss 咗啲嘢啊，朱海婷， 你听到就听到啦，真系。 哎呀，嘢好衰噶，好猛噶啫，搞到人哋啊！ 我咧一阵唔好氹地，一阵你讲。 唔讲啦，唔讲啦 ，#hashtag 快啲。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咧求求其其嘅 #hashtag 就系逆境求生啊，岂止系人啊，老鼠觅食啊，仲恶死个人啊！ 哇，听到都惊惊啊！ 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啦，咁而家车龙就喺收费广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喺海富中心。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对出一段咧都系车多。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在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咁排到去加龙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6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号至6月14号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 三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财子 O O O O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今晚美股咧有得升啊，不过咧港股 ADR 咧就要跌啊吓。今日个市况咧会唔会比较严峻一啲咧？定还是又唔使睇得咁淡咧？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系啊，睇翻就琴日港股都有个比较明显嘅反弹啦，咁主要都睇到。美股个道指期货琴日其实都一早已经有几百点嘅升幅啦。咁所以就即係率先喺琴日个港股反映咗啦。加班美股表现当然都继续维持理想，咁主要就大家睇呢、這个疫情啦继续有逐步受控迹象啦，加上就经济嘅活动嘅重启，同埋就一啲疫苗嘅研发啦似乎都有进展啦。呢方面都对即係市场气氛有一定嘅推动作用啦。咁啊，避险情绪系降温咗嘅，你见到啲黄金有一啲回落啦，美元亦都有些少偏软嘅。咁啊，不过就因为始终琴日个升幅比较大啦，咁啊，所以见到啲 ADR 其实就普遍都偏软嘅。咁今日就港股未必话有太大表现住啦，我谂暂时都系维持住一个上落格局咁啦。咁啊，暂时睇翻23,500附近咧，就系啲阻力位啦，下边嘅支持位就喺22,800附近嘅水平。嚟緊大家繼續會關注住中美個關係嘅變化，同埋本地局勢發展，再加埋就內地會唔會再有多啲嘅刺激政策出台咯？我諗呢幾方面咧，都係市場比較關心嘅焦點啦。 咁大市就咁去分析啦。今日咧，聽眾黃先生咧就問只咧011恒生啊，咁佢就180元買嘅，咁持貨量都高啦。咁依家現價位咧跌到去120元嘅水平，問下郭生應該點去操作咧？ 即係睇翻恒生，當然係一直以嚟啦，香港銀行股當中啦，即係質素最好嘅一隻嘅。咁一隻個派息能力啊，盈利穩定嘅情況都係。表現幾理想，不過無奈就因為一個低息嘅大環境啦，大家都睇即係環球央行會繼續壓低個利率啦，去接近零嘅水平，咁對銀行業啦嗰個息差收入咧都會係持續受到壓力啦。再加上就大家擔心疫情可能對個資產質素嘅影響，咁恒生股價無可避免都係受到拖累嘅。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180元買咧，現價都相距嘅距離都比較遠啦。咁我諗即係暫時又好難做啲咩止蝕嘅策略啦。我覺得就都可以即係持有住先嘅，因為佢都仍然係有一啲股息收入啦，可以提供得到啦。咁但係你話再投入新嘅注碼入去咧，我自己都唔係太建議啦，因為嚟緊即係短期內咧，起碼嚟緊可見嘅一兩年之內咧，個息口似乎都好難話有咩特別嘅改變。这个对恒生的股价呢都是比较不利了。 咁省股民呢又可以留意返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9:10，早晨 ，Hedy， 早晨，小白， 早晨啊， 早晨啊，哦，系啦，咁啊，9:10嘅时候咧 ，Hedy， 我哋可以呼吁下晨光 Morning Call 咯噃。 好啊，嗱，今日已经系呢个今日有啦，月最后一个礼拜，即系话我哋开始六月咧就欢迎大家噶咯噃。 系啊，啱啱好啊，嗱，由6月1日开始，即系下个星期一咧，咁啊，大家就啲乜嘢嘅点唱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晨光第一线。 6月1日就系星期一，所以跟翻你哋嘅意愿就 book 呢个123、5啊， 系啊， 八啊。 是啊，加油打气啊，或者是结婚啊生日啊什么都得的，咁希望透过这个 Morning Call 呢将你的信息传达开去啦，咁快点打电话上来啦。 这个时间呢就交给林慧芭比啊，有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伟 Clara， 早晨啊！ 早晨 ，Bobby， 早晨各位。 嗱 ，Clara， 我知道咧，即系疫情期间咧，对于唔止系常规嘅课程小朋友啦，可能对于特殊教育嘅一啲训练嘅小朋友咧，都一定有影响嘅，系咪噶？ 都系噶，因为好多都可能会停咗啊咁。咁、我自己咧就做好多视像啦，就哦都仲可以啦，即系仲可以帮到下啲家长。因为讲紧疫情到而家咧，其实我都做咗超过200个钟，200个个案去系做一个视像嘅，都好开心嘅。因为其实做视像咧系有样好咧，就系、是可以训练家长更加有自信啊。 啊，点解嘅？ 因为咧佢要自己做啦嘛，冇得依赖我啦嘛。家长咧喺个镜头前面啦，同埋我哋咧通常做视像唔系一嚟就嚟噶嘛。咁可能同家长了解一下，喂，佢呢个星期发生啲咩事啊？然之后咧就喺嗰度咧就设定啦，设定今堂咧我哋要做啲咩嘅玩意啦。好似例如好似寻日咁，咁佢哋呢排都好多整嘢食啦。我都咪近排都见啲超级市场啦，啲面粉啊，啲鸡蛋啊，好多都会系断货咁样啦。 系啊， 咁其实啲家长都中意整嘢嘅，咁我就会建议家长不如喺嗰个嘅学习里边咧就加咗一啲嘅整嘢食啊咁样。咁寻日嗰个家长就整欧列咯，吓。咁佢就做好晒啲次序啊，做好晒讲好晒啲嘢啦，然之后咧真係去厨房嗰度咧就加埋厨房嘅用具咯，例如可能啲沙煲冷餐啊、抽油烟机啊，咁跟住真係整一个鹌鹑俾个小朋友食。咁呢一个咧，其实如果係喺真正嘅治疗课里边咧，我就未必可以普嗨得到俾到佢啦，但係反而时尚做到咯。 因为我成日咧个印象中咧都係觉得，譬如言语治疗咧就係、是面对面啦，可能係透过一啲嘅辅助工具啦，咁然后就係引下佢跟你做一啲嘅行为啊，又或者系发音啊等等咯。但系咧，好似成个过程咁样要去煮一样嘢食咧，甚至乎咧，原来系听过言语治疗师隔住个屏幕咧，叫家长去亲身去做呢件事咧，我又真系估唔到系咁样。 系啊，所以其实嗰个成效就会大好多噶。咁但系有家长都会好担心嘅。 系 吓，咁其实咧，你谂下头先所讲就系话，佢真系喺屋企咩情景都做到。我曾经试过有一个咧，就系、是、我做夜晚，因为我想等埋爸爸都一齐上堂。因为视像就有样好咧，咁啊爸爸妈妈啊兄弟姊妹啊冚唪唥都可以一齐上堂。咁跟住佢哋咧就嚟到我嘅荧幕度咧，一见到咧，我见到个嘴喺度喐紧，喺度食紧饭。 嗰个钟数原来系开饭嘅时间啊， 系啦，同埋因为我就唔想太夜，咁佢哋咧就好快脆咁食完饭就即刻开机咁样啦。咁跟住我咧就叫家长咧，我问个小朋友，我话你食咩餸啊？佢唔识个餸啊，因为其实个小朋友都二年班嘅，咁佢就唔知咩叫餸咯。当然佢识啲咩叫粟米啊，咩叫菜嗰啲啦，佢唔知嗰啲煮咗出嚟嗰碟叫餸啦，因为我哋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咧，有阵时啦，我哋会系教得佢慢嘅，即系家长有啲担心，会觉得，咦，佢都讲嘢唔系好清楚，又或者系啊，佢发音都未得，佢好多嘢都未识，学校好多功课要赶住做，咁你会忽略咗咧日常生活咧，其实佢嘅认知层面要好多嘢嘅，系啦，咁跟住我咧就叫家长咧，我话你执咗台未啊？佢话未，咁我话你影张相俾我啦。咁佢就即刻影咗张相俾我啦。咁张相咧有两碟餸咧系食晒嘅， 系 吓，仲有两碟咧都仲有啲嘅其他嘢喺度嘅。咁跟住咧就我叫个小朋友问佢，我咦呢啲咩嚟噶？咁因为佢 WhatsApp 咗俾我嘛，咁我就可以喺个荧幕度分享啦。咁啊俾翻同一张相个小朋友睇啦。咁跟住我就叫小朋友咧就介绍下，咦嗰两碟餸系咩嚟噶？嗱呢一个就一个好好嘅体验啦。佢要同我沟通啊。佢用个语言同我沟通，因为佢唔讲我唔会知噶嘛。成碟餸系冇晒嘅，得翻个碟喺度嘅啫。咁啊，跟住就问佢啦，咁佢就都唔识讲啦。咁啊，我就要教家长慢慢去引导佢讲，就千祈唔好同佢讲呢碟系虾，呢碟系鱼咁。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好多时见到一个弊病咯。 系已经帮佢讲咗啦，你都唔使讲。 系啊，所以个小朋友净系识得呢啲唔知叫做餸咯，又或者系蒸鱼啊，或者系煎鱼啊，咁其实我哋嘅小朋友都要学噶嘛，系啦，咁啊引导个家长慢慢再教下个小朋友去谂下嗰样系乜嘢嘅餸，同我沟通咯。 咁我即系听得出咧，其实系喺个课堂当中嘅内容咧，融入多咗好多啲生活嘅片段啊。因为我见 Clara 都系随机咁样啊，嗱，如果你就地取材啦，今次系见到你食紧饭，你就影张饭桌俾我睇下啦。下次可能见到你做紧功课，你影下有啲乜嘢科目啊，又可以引佢讲下关于啲科目嘅嘢啊，咁样。 系啊，甚至乎。 乎佢系啱啱冲完凉出嚟咁样咧，咁我就叫佢教浴室嘅嘢。跟住咧，原来我哋嘅小朋友咧，佢哋嘅浴室咧系可能好多嘢唔识嘅。咁、例如可能系浴帘啦，浴帘好多时佢哋会唔识嘅。浴帘咧，佢哋会可能佢哋屋企咧系企缸嗰啲咧，咁佢哋就 系 一道门嚟噶嘛。吓，同埋咧，我会俾一啲图去教佢哋嘅。咁啊，佢哋会觉得嗰个系毛巾。咁但其实浴帘咧系好多个勾勾住噶， 系 而毛巾唔会咁多个勾勾住噶嘛。咁、 嗯、 但系佢哋会觉得呢一个系毛巾。另外咧抽气扇咧，佢哋会觉得系风扇。 系 因为都系转啊嘛。因为我哋有时家长会系忽略咗就系、是。一入到嗰个嘅浴室咧，就做晒所有嘢噶啦嘛。小朋友知道嘅，知道边样嘢点样用，但系嗰啲名佢未必会知咯。 系 吓，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嘅就地取材咧，咁系可以帮到家长好多，同埋等佢知道啊，原来我个小朋友咁多嘢唔识搞，咁、可以即刻可以教翻咯。 咁但系咧，我自己即系除咗话听到啊，嘉伟讲话喺生活上面揾一啲嘅材料去教嘅时候咧，我反而就系有另外一个谂法，就系、是、啊家长会唔会反而觉得我压力大咗咧？因为佢即系平时可能参与课堂噶啦，我估都系最多一至两个家长跟埋嚟上堂啦。咁亦都未必系好多嘢咧，需要个家长系去参与其中嘅。可能有一段时间都系嘉伟，你会同小朋友自己直接去教啦，去 train 啦。家长可能多数都系从旁去观察啦。但系而家成个模式咧，就变成咧家长有好多地方咧都要参与咯。 是啊，其实在课堂里面呢，我都很多时是做了一些小小的示范之后、我就会即是我拿到个小朋友那个的能力，即是那个的位啦，拿了他的位之后呢，我就会交给家长的 了。 那其实家长呢是教得很精彩的，因为家长呢跟个小朋友呢是很贴身的嘛，亦都知道呢啊这排学校教的这样东西、这排学校教的交通工具、 你可以引用很多其他东西入来嘛。 是啦、即是可能我要去做一个的聆听记忆这样。原来咧，佢呢排系教紧交通工具，咁可能我仲同佢讲紧士多啤梨、苹果橙咁样咧，叫佢记住三样嘢，叫佢讲翻出嚟系咪记唔记得三样嘢？咁但系家长咧就可能讲话飞机喺天空度飞咁样，巴士喺陆地度行咁。咁其实呢个都系聆听记忆嚟噶嘛，咁就会用得更加活咯。咁、所以家长系好重要噶。咁啊，跟住咧就有一啲嘅小朋友啦，咁佢哋就会系有一啲嘅好多时喺视像，家长会好惊咧，就系扭计啦，坐唔好啦，佢会觉得 行咗去啊嘛，或者 系啊，因为嗰度系佢屋企嚟噶嘛，吓咁佢觉得喂屋企嚟噶嘛，屋企嚟嘅，我中意出去咪出去咯，入嚟咪入嚟咯。咁所以做一个视像咧唔简单嘅，咁一定系要教好个小朋友啦，同埋教个家长。怎样跟个小朋友做一些行为管理、例如可能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几多点就会跟 Clara 姨上堂的了，跟着可能那天的上午再说，一会儿下午几多点我们会跟 Clara 姨上堂的了，我们要预备些什么、预备的材料呢，当然跟家长夹了、家长也要跟小朋友一起去执的，是的，千万不要就突然间咧，坐喺个荧光幕，见到一个老师喺度，一个 Clara 姨喺度，跟住 and then 咧，阿妈又唔知俾啲乜嘢佢嘅话咧，佢会好紧张。即系其实小朋友坐唔定咧，其实佢系紧张，因为佢唔知道我哋发生咩事，唔知道有咩事发生。咁所以咧，如果系家长预备好啦，同小朋友一起去执啦，咁啊亦都咧去攞个小朋友话俾佢听，咁你有啲乜嘢一阵间会同 Clara 姨分享噶，咁令到个小朋友咧，佢就会投入好多噶啦，咁而家当然啦，对于一啲未有语言嘅小朋友又点处理咧？真系唔知道你讲乜嘢噶嘛，吓咁我哋咧亦都会系画一啲公仔啦，咁或者系俾一啲嘅 sticker 咁样啦，即系话啊嗱，你坐好，咁就有一个 sticker， 咁你有五个 sticker 之后咧，就可以有一个小小嘅食物咁样， 即系奖励计划， 系啦，一个奖励计划咁俾佢啦，同埋亦都要俾小朋友知得到咧，喺呢个视像里边咧，佢有几多个任务要做嘅，或者我哋讲话有几多个游戏要玩啊。咁可能话嗱，我哋今日咧就有一二三四个游戏玩，要俾小朋友睇到，尤其是自闭症小朋友添。你唔俾佢睇到嘅话咧，其实佢会一下就已经系同你反抗咗噶啦，因为佢唔知道你想点，唔知道你做乜嘢。 不安啊，我觉得 系啊，即系其实要明白咧，小朋友咧，佢系突然间有呢啲咁样嘅少少行为咧，唔系佢唔专心，唔系佢唔努力，系佢真系不安，亦都唔知道我哋做乜嘢。因为我哋冇交代清楚嘛， 系， 即系好似我哋突然间去到一个陌生环境，其实我哋都会好紧张噶。 你唔好话陌生环境啊，就算你报咗 个旅行团，你明知道嗰个团咧涵盖咗呢啲旅游景点，如果个导游嗰日上旅游巴嘅时候唔同你讲清楚，今日咧我哋就去 A、B 同埋 C， 你都会成日心摸摸，哦、我哋到底去紧边噶？我而家喺边啊？阵间做啲咩啊？咁咁呢啲都系人之常情嚟嘅。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家长真系要俾多啲信心自己啦，咁就好多时咁家长做做下咧，佢就越做就越好啦。咁、之后咧，我就可能叫家长我好啦，咁呢个礼拜你谂住做啲乜嘢啊？咁家长基本上都已经可以写到个 lesson plan 噶。 哇，犀利、啊！ 系啊，即系可以话到啊，我想做 A、B、C、D 咁样，咁啊可以做噶啦。咁啊做嗰阵时咧，因为我哋其实堂堂都系诊断式噶嘛。咁喺嗰个观察里边咧，就睇下家长同个小朋友喺互动里边咧，佢嗰个发音啦、语言认知同埋。嗰个嘅聆听系点样咧？咁我就可以即时俾意见，或者系睇完佢哋一齐互动嗰阵时候，之后 review 嗰阵时俾意见，咁、就令到咧就成件事咧就好家庭乐咯。系、因为佢哋有阵时小朋友咧可能有啲哥哥啊、弟弟啊，咁你都要俾啲任务佢，但个任务咧就同个小朋友咧就唔好一样，因为佢哋会抢嘅。因为咧大嗰个咧好多时候会抢答咧，系帮个小朋友 答晒啦，已经 系啦。咁我哋本身要做嗰、那个。个案咧就乜都答唔到啦，咁你可能俾一啲另外任务，例如可能话我头先讲话，可能今堂我哋做四个任务咁、好啦，每一个任务完咗咧，咁嗰个姐姐咧就可以拎住一袋玩具，佢中意例如佢中意动物咁样啦、 就可以派一只俾佢咁， 系啦，就可以俾佢拣一只啦咁样吓，咁啊嗰个大嗰个咧就要忍耐，要等啦、等到下一个任务之后咧，咁佢又出嚟又要派一只啦，吓、咁啊寻日亦都系啦，有个学生咧，佢就系、是、个哥哥咧好多次。都会系影响佢嘅，咁佢咧就会话嗱、好啦，嗱呢只朱古力蛋咧就系你嘅，呢只就系哥哥嘅，点解哥哥会有噶咁？跟住原来哥哥嘅 criteria 咧就系话佢要喺呢一个钟头里边安静，系啦，咁安静咗就有啦咁。嗱、呢个系家长自己谂嘅，唔系我谂嘅，咁、所以家长真系好叻噶。 系家长亦都可以趁住呢个机会，其实更加了解同埋喺嗰个沟通同相处上面咧，都学咗好多新技巧。学你话斋啦，都识得自己写一个 lesson plan 出嚟啦。咁啊，第时自己可以多啲日常同佢做一啲 training 咧，都绝对冇问题啦。 系啊，咁我就可以快啲放佢哋走啦。 好啦，今次就讲住咁多先。再一次唔该，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下次再倾过啊。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占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来远看，末日到临。We gotta live it up。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荣辱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热暖化都镇定。毕竟，曾经你就是太平。We gotta live it up。 冯允谦啊 ，J 风嘅作品啊，名字叫做《开始倒数》，系啦，跟住咧就要交俾啊，将个倒数完个时间交俾阿彭爷追踪下31先。 晨光追踪三十一。 三二一，刘畅，早晨， 早晨啦、啊，彭爷，早晨各位， 好啦，倒数你出嚟啦，介绍下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咧？ 好啊，冇问题。嗱，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钟警讯啊， 系。 系啊，警讯咧，同大家今晚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疫情底下咧，好多朋友咧都留多咗喺屋企噶嘛， 连贼人都系， 贼人就可能都系嘅，如果系就好啦，咁但系咧， 唔好出动啊， 系啦，咁好多好多，好嘅朋友啊，就留咗喺屋企咧，就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啊，多咗时间同屋企人共聚啊，但系咧又多咗时间咧会同屋企人产生摩擦 嘅，哦，家暴啊。 冇错啦，今晚咧就同大家探讨下呢个家庭暴力嘅问题啊、 哦，原来系咁。 系啦，咁啊，去到紧接住之后嘅八点半啦，日常八点半啦。咁啊，今日终于咧，同学仔咧放完一个长假开学咯。 系啊， 系啦，咁啊， 呢一个嘅高中年级啊，可以今日复课先。 冇错啦，今日就中三至到中五嘅同学仔就率先翻学啦。咁啊，放咗一个咧长过暑假嘅悠长假期咧，即系究竟佢哋。即系适唔适应咧？虽然翻咗学都好多年啦，但系即我谂都系第一次咧，可以停咁长嘅时间唔使翻学啊！ 啊，真系好多而家嘅大人咧都未有啲咁样嘅经历啊！ 系咯，咁啊，即今晚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下咧，究竟佢哋会唔会即停咗咁耐唔翻学，有冇呢个社交问题嘅咧？我哋 突然之间唔识得同人。对打唔会啩？ 哦，真系唔知道啊！我记得个朋友，我细个嘅时候咧，放完暑假咧，我妈成日都笑我，哇！你玩到个心创晒，你连自己个名字都唔知仲记唔记得点写啊？ 咁你写咗咩咧？ 咁我都识写嘅，佢笑我啫，所以我都仲识写嘅。 即系玩到个心创晒呢句，呢句说话就经典啦。 冇错啦，咁究竟呢班同学仔第一日翻学究竟适唔适应咧？佢哋心情又点咧？今晚我哋就捉咗几位同学仔嚟倾下偈， 即系可能仲要系啱啱日头翻完学嗰啲。 冇错啦， 跟住喺夜晚日常八点半度又要讲嘢。 系啦，咁 分享下啫吓， 分享下啦，分享下。 好啊，仲有咩话题啊？ 咁又講開翻學啦，原來小一統一派位咧放榜日子好快到咯喎。 哦，係啊， 係啦。咁啊，由於呢個疫情嘅緣故咧，好多扣門嘅形式咧都改變咗， 就網上扣咯。 即係咪網上扣咧？我都唔清楚啦。今晚就請到升學顧問啊，上嚟同各位家長們咧講下，究竟咧而家今年啊。咁呢個新嘅扣門方式係點咧？就派啲 tips 俾大家。 哦，但係都放榜咯。呢啲 tips 留翻下次再用咁咯， 又好似唔系咁嘅， 又 好似放榜唔理想啊，可以 就去扣门啦。哦， 但系 系、你讲得啱，系啊，我搞错喎，系唔理想先有得扣门啊嘛，系嘛？ 但系学校只门都开唔开咧？你走去扣有冇人应门咧？嗱，今晚真系要留意一下呢个升学顾问点样同大家讲下。 即系我呢啲唔 tips 嘅就行懒懒行啊，人哋家长都唔知几紧张 啊，好紧张啊， 系咁啊要睇啦。 系啦，嗱嗱声再介绍埋最后一个，就系、是、今晚九点半三十一看世界， 系 带大家去到日本啊，睇下日本原来都有条长城嘅。 嗯， 长城就话说咧，三一一大地震之后咧，日本政府啊喺个海边就起咗一条好长400公里长、5层楼高嘅巨型海堤啊。 哦，海堤就成为咗佢哋嘅长 城。长城啦，咁啊对佢哋生活有几大影响咧？今晚就要睇下呢个节目啦。 吓，唔系保障佢哋嘅生命财产嘅咩？ 哦，但系你。明明住海边，你咪冇咗海景咯。 哎呀，讲啲唔系咁嘅嘢噶。 咁亦都有啲人系即系靠海揾食噶嘛。咁佢哋点样生活咧？ 哦，咁啊，留意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嘅晚上嘅节目，好多选择啊！唔该晒阿昌。 好，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歌条例草案今朝早喺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有网民号召包围立法会，目前未见有人喺附近聚集或者逗留。警方严密布防，连接立法会的中信天桥朝早六点开始封闭，又喺附近一带设置水马阵。防暴警员几个人一队在多处巡逻和驻守，并且停泊多架警车戒备。有网民发起今日全港大三罢，有警员上午在港岛多条干道戒备， 上午八点几，警员在红隧港岛出口截查两架私家车。警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有车辆在红隧刻意慢驶，导致现场交通一度受阻，警方截查有关车辆。警方严厉谴责有人罔顾道路安全的行为。另外，中环力山大厦外有防暴警员截查一名男子，那名男子穿着荧光衣，在警员截查之后除去，那名男子之后获放行。警方说，早上有多列的港铁列车被人阻碍车门开关。警方在社交网页说，早上有人在北角、天后、南昌和香港大学等的港铁车站刻意阻碍列车车门开关，以硬物贴在列车门边，令到车门无法正常关上。职员清理有关物品之后，列车才能够驶走。另外，警方又说，早上大约八点半有汽车在驶经红隧港岛出口的时候刻意慢驶。批评参与慢驶人士的目的是要瘫痪交通、分散警力，以支援包围立法会的行动。另外，警方早上在深水埗和荃湾拘捕四名少年。警方朝早六点几在深水埗青山道和九江街交界附近截查两名分别15岁和18岁的少年，在他们身上搜获多个汽油弹、眼罩和头盔，两个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另外，朝早大约六点半，两名分别14和15岁穿着校服的学生在荃湾沙咀道近住咸田街一带徘徊，警员上前截查，在他们的背囊搜出头盔和防毒面具等，两人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以及游荡被捕。四类被限制营业的处所，卡拉 OK、 夜店夜总会、浴室以及派对房间，限期届满之后星期五凌晨起可以有条件重开。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由于本港在今个月13号之后没有新增的本地个案，认为应该让这些场所有条件重开。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说，不少业界感到急不及待，会立即重开做生意，但他相信要视乎市民是否仍然担心疫情，或者会不会受到经济影响而不作预订。估计即使重开，只是会有3至5成生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13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68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0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1.2跌4.2，阿里巴巴198元跌3元，友邦保险65.1是升3.5，港交所275.2升2.8，中国平安76.25升1毫，中国移动54.9升5仙，中国海洋石油8.91升7仙，中升控股是报39.95升6.5，长和50.2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58，瑞士法郎0.966，加元1.378，人民币7.138，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9点，升78点。港金现价报15,8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36美元，卖出1,71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排到去骏发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翻筲箕湾方向，跟住糖厂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跟住邵氏影城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另外为咗配合公众安全，中环嘅龙汇道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啦。由而家至到9月30号，龙汇道去返分域码头街方向同埋演艺道系全线封闭㗎。咁龙汇道去返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嘅的士站呢就封咗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系啊，恰当嘅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阿土，逆境嘅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系要听首快歌啦！送俾大家，嚟自五月天嘅《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人，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烦了，不想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Hello， 好啦，时间就嚟到呢9:38。唔该晒阿 O 吓，咁我哋又得闲又做一下啲小实验啊吓，测试下啲系统啦。 系啦，个系统 咁样咧，你一齐去运行一样嘢，佢又会停咗咯，系咪啊？嗱，又成为咗我哋一个经验咯。 呢排咧天气湿啊，个人啊啲机器都立啲咯。 啊，咁噶？ 系啊，湿度高， 我都觉得系啊。 唔得唔得，我哋要爽啲爽啲。 系咁啊，听下个享乐时代嘅靓 jingle 先。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日系又 Heidi 啦， 系啊，系我啊， 享乐女王啊， 出巡， 多谢多谢。不过今日我系微服出巡。我同大家去食一啲非常之貼地， 食基層嘅廉價嘅， 我唔識搭 大眾花。 我哋貼地地享受翻咧，亦都有少少那些年啊，我哋享受翻一啲咧地道嘅車仔面，好唔好啊？ 哎呀，好啊， 好啊， 好中意食車仔面噶。 深水埗啊？ 又唔係深水埗，不過咧都係我經常咧會出沒嘅，因為係非常之近咧呢個花墟嘅、 啊。我都係深水埗隔離隔離隔離啫。 係啊係啊係啊係。嗱咁咧，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哋話誒啲女士們咧，我哋。去花墟买花啦，咁啊净系挂住买花，咁啊当中咧，其实嗰条花墟嘅街咧都有啲靓靓嘅 cafe 嘅，但系咧你有阵时要明白，我哋未必系净系自己去买花。呢排疫情嘅时候，可能我哋嘅另一半咧有阵时都得闲咧陪下我哋去买花，咁啊梗系咧要食饱饱先啦，等佢有气力同我拎花或者拎盆栽， 有气力同我拎盆栽，买幅吉先， 喂，唔系通常咧买完之后咧摆咗上车先，跟住再入多少少标，跟住先。再食嘢咁啊 ，Ivy。 咁啊，嗰日嘅路線就倒翻轉，兩樣都得嘅，冇所謂。 咁睇下你架車泊幾遠喎？嚇，唔好啦啩，又要搬翻架車，然之後行翻翻嚟。 係 啊， 要澄清下，我係真係冇搬盤吉嘅。不過真真嘅，難 得一棵樹。 係啊，咁難得另外一邊同我。 而家仲定棵聖誕樹，聖誕節嘅時候有得掛嘛？ 好浪漫啊！ 五尺高啦，五 尺至六尺 好浪漫啊一於咁話 當然啦當然啦我是真的有賣盆栽的咁、哦、難得佢去到多兩隻手梗係買啲重少少嘅嘢啦 OK 輕盈盆栽咁啦、 欸、難得老公操到咁大隻 係啦 唔係囉 有機會收下機 有用武之地啦 幾型啊 係真啦大隻龍肥一線之差下嗰啲肉係肌肉定係肉呢 係呢slim 咗好多啦 好啦咁都獎佢食碗車仔面 好 啦咁事完呢都同我哋呢而家好笑兩 pair 一齊去即係兩 pair 夫婦 輕咁樣㗎 係啦咁擺得啲小朋友玩的時候就喂不如我們一起去 double date 了 double date 了、嗯哦、以前就夜晚吃、這個燭光晚餐但其實我們都可以很貼地去兩個、嗯、兩 pair double date 的先把車呢就附近呢你很厲害一就找到 meter 位 了、啊、 如果不是其實回去他那裡都有個球場我們有時候都拍那裡的那這間車仔麵呢、嗯、其實就是呢在這個花園街、嗯 是 即是直情是我們說平時花墟有一條直街有一條長的橫街的後面背脊 嗯，有 條嘅啫， 係咪有啲寵物？好多 誒、欸、有寵物，同埋嗰條街相對地就多啲食肆嘅， 嗯， 係啦，嗰條街 有泰國餐咁樣嘅，好似 好多啊，林林種種啊， 係啊係啊，好多嘢食嘅嗰條街其實係啊、嗯，好啦，咁啊，點解會去試呢間車仔麵呢因為咧係我啲朋友係極力推介，佢、 哦、 都好中意食啲貼地嘢嘅，咁其中咧個太太同我講，你信我啊，呢間咧佢個湯底咧講明係豬骨雞湯底，就冇味精嘅。佢我咧對於啲味精好敏感嘅、嗯，所以我試過咧都 OK 嘅，冇問題。咁、 嗯、 佢老公就仲好笑，個先生係醫生嚟嘅，嗱、嗯、放心，我去過咧，我睇到咧佢啲柱咧落場都係出嚟食翻自己鋪頭啲嘢嘅， 真係 OK 嘅。喂， 呢個咧係一個肯定嚟嘅喺飲食業界。如果咧嗰啲嗱，通常啲員工咧會包餐嘅嘛，嗯、即係嗰個公司。包啦，咁咧如果啲員工肯食翻公司啲嘢咧，證明咧公司啲嘢咧都第一樣嘢啊，嗱好唔好食都 乾淨， 係乾淨衞生啊嘛， 係啊， 係啊， 同埋咧佢哋好笑喎，我哋成日話佢幫我做咗個期望管理， 嗯， 係好地道啊嚇，嗱好地道噶，知唔知啊？ 即係唔好諗住係啲骨子嘢啊，咁 啊， 去到我唔去喎，其實我去到個裝修，你望到入邊咧，即係嗱地道嘅意思，即係可能我以為係喂冷氣都冇啊，或者企喺個街邊啊， 接凳， 因為大家都知道喺灣仔咧，另外一間好出名。车站面真的在后巷、 嗯、 你其实是站在那里吃的嘛、嗯、不 是,、哦、是有很精致的一排的卡、这些叫做 卡位、 卡位啦两个两个的卡位啦、嗯、又或者呢这些叫什么面住对着墙那些叫做吧台凳这样的都有晒啊还有它的陈设呢、啊、一见到这一样东 西 就真的反映到真的不可以认识过了 什么事、啊、 一个很怀旧的筷子桶啊、哦、你们筷子桶有没有见过啊 有见过、 我有见过的 有啊 嗱，我哋在座係小白一個未見過嚇， 係啊， 我少去啫呢啲， 可能小白去嗰啲區域唔係 佢喺印尼翻嚟點會見過啊？ 因為呢個係膠嘅筷子筒，你嗰啲係可能係竹籮嘅筷子筒。 你嗰個好乾淨，我哋細個見嗰啲全部有跡嘅，喺啲窿窿嗰度會變黑色。 同埋咧，細個見嗰種膠嘅筷子筒咧，都係紅色嘅。 哦， 而家阿 Heidi show 俾我哋睇呢一間車仔麵檔咧，就係叫做叫改良咗，係啊時尚咗，就係粉紅色嘅。 呢、這個筷子筒嗰個嘅形態真係我以前婆婆屋企同媽媽屋企用嘅筷子筒嚟嘅，所以好有感覺。 我屋企嗰個就係掛喺牆嘅，係 要掛喺牆噶， 仲要蓋添嘅喎呢個， 係冚埋嘛。 嗱，另外我好中意佢一樣嘢咧，就好多時你去車仔麵店啦，一係就俾張紙你畫畫畫啦，咁佢自己點完嘅佢幫你整嘅啦嘛。佢好叻喎，佢成個 menu 咧其實過咗膠嘅， 哦， 跟住佢俾你嗰支筆咧係一啲蠟筆咁樣咧，變咗你寫咗上去之後咧交俾佢啦，佢下次抹翻又可以再用。 環保， 我都覺得。細節上我是欣賞的、 欸、這一種的、 落單方法 呢其實已經、開始在不同的車仔麵檔呢、嗯、是出現了、 哦、是啊盛行了深水埗那間都是這樣好像 灣仔我試過、 哦啊、 灣仔有一間我試過、 哦、是嗎 是又是這樣落單嘅， 幾好啊！同埋咧，你有陣時車仔麵檔，你交張單係染到濕曬咧，最終睇唔到你要咩噶嘛。好啦，我哋入正題啦，講佢嘅嘢食啦。首先個湯底就係頭先講啦，豬骨雞湯底啦，咁我都覺得幾好味。咁同埋咧，中意辣嘅朋友咧，先係坐低，喂咩辣啊？大辣、中辣、小辣。咁但系咧个推介就系如果你真系食得辣咧，我啲朋友话其实中辣咧都好够、 哦。 但系小白头先话佢会挑战大辣喎。 系啊，我好食得辣啊，印尼翻嚟。 嗯。 好啦，咁啊面底方面啦，传统嘅粗面、幼面、油面，或者系公仔面，甚至乎米粉都有啦。但系佢有几只啦，系自家制嘅，包括有藜麦面啦、 哦、 红菜头面啦、菠菜面啦，同埋虾子面、欸。 红菜头面我想试、啊， 我都未试，下次同你对试啦、啊。 红卜卜咁样噶嘛， 会唔？ 會唔會好容易散咧？ 嗱，我真係未知呢個，我下次都想去試埋，因為上次我朋友就推介我，你中意咧唔好咁肥咧，你食米粉啦。佢因為佢嘅米粉咧係好滑噶，通常有陣時啲米粉咧鞋鞋口咁樣噶嘛，但係佢嘅米粉真係滑，有粉絲嗰種嘅滑，但係佢係米粉嚟嘅。 你有冇食過啊？之前之後都 你講米粉？ 喺呢間鋪有冇啊？你係朋友介紹， 我去咗啦，就係嗰次跟咗佢去啦，一齊試咗。 咁佢真係咁滑， 滑真滑堅滑，所以係值得推介嘅。 Okay？ 咁但係嗱，如果好似小白嘅呢啲嘅客人咧，我哋有日本直送，有呢個道亭烏冬同埋有本州嘅刀面。 道亭送上烏冬一碗 啦，多謝道亭，辛苦曬。喂，呢個都幾大眾化，同埋幾多面種揀喎？以多車仔面嚟講，通常得三樣噶嘛， 油 面、粗 面， 係啦，類似嗰幾樣烏冬啦，或者充其量咁，但你而家头先讲紧，起码有十款面种啦， 系啊，连公仔面都有啊，所以个面底系非常之 OK 啦， 即食面， 唔同味道，你中意咖喱咧，攞啲咖喱粉，海鲜咧，学海鲜粉， 有好多品牌嘅其实吓，好，下次咧我就会试佢自家制嘅面噶啦，好啦，咁跟住咧有啲咧都限量供应啦。大路嘅蘿蔔啊、豬皮啊嗰啲全部有啦，魚蛋炸魚蛋又有啦。咁我哋食咗個最即係 local 嘅豬皮、魚蛋、豬紅都係得嘅。 係 啊， 豬紅好難啊，其實 你咧揀啲咧最普通、最被應用為 cheap cheap 嗰啲咧。就最啱噶啦，可以試到佢嘅功夫。 考功夫， 豬大腸有冇豬大腸？ 有。有 大腸我都會嗌 有嗱，但係亦都有啲咧，佢自家製，我就反而咧去到啲小店咧，我都好欣賞佢啲自家製。佢有一隻咧叫韭菜或者菜肉嘅燕餃，咩叫燕餃咧？問下老闆娘，唔係原來咧就是、因為佢個皮係超薄同滑，所以咧叫做輕盈如燕啊。 系 嗰、那个皮啊，轻身如燕啊！ 系，但系入边啲馅都系菜肉，菜肉嗰啲嚟 嘅。韭菜或者系呢一个普通嘅菜肉啦。 系啊，咁啊，小白都可以屋企出产一啲燕饺啦。 知佢讲咩啊？嗰啲佢唔会同你分享噶。 你啊，燕饭添啦，乜都系燕啊， 燕客添啊，直情系燕客。 嗱，亦都有啲啦，又系啦。如果我哋真系带小朋友去食啦，佢有日本嘅卤水流心蛋，亦都有慢煮嘅卤水牛脷。不过我就反而蚀咗佢个卤水鸡肾， 我中意食啊！ 但点解咧？因为鸡肾有阵时咧，佢会煮得过淋或者太硬啊嘛。佢嗰只牛脷咧系松噶，系松噶。嗱，呢个真系加好多分咯。 系啊，可能卤得嘅时间长咧，就可以做到个效果。 好难嘅过淋啦，或者系过硬就多嘅啫。 到好似 very good。好啦，咁至于你 系 鸡 肾定鸭肾话？ 而雞腎 啊，雞腎，我成日撈亂。 有陣時都可能係嘅，雞腎細啲嘛，你鴨腎有時大嚿咧，一係就會唔夠淋，一係就老得滯咯。好啦，咁啊去到嘢飲啦，通常你都話嗌啲茶餐廳嘢飲啦，但係佢幾正喎，佢啲嘢飲咧係用支裝上，即係用膠樽，但係咧係冇冰，佢嗰種叫做凍嘅奶茶，但係係冇冰樽仔。 哦， 凍奶茶啦，凍咖啡都係啦。咁另外嘅老闆娘就推介我，喂，你試我哋自家製嘅鮮榨檸檬汁啊，其實都好好㗎，亦都有啲涼茶啊。譬如雞骨草啊， 咁好嘢， 係啊，杞子花茶啊，或者係啲竹蔗茅根咁樣咯。但係咧，其實我就本身嗌咗個檸檬汁，但係嚟到嗰支冰樽嘅冇冰， 佢用咩裝啊？ 誒，俾你睇呢個樽。 佢個咩樽啊？係咪攞啲循環再做嗰啲樽啊？ 呢啲係 哦。原来唔系汽水樽，系一啲胶樽仔， 有盖嘅胶樽。 咁虽然唔系太环保吓，但系咧，起码我觉得都几卫生。咁最终咧，我见到支奶茶咁得咧，我就转咗态，饮咗支樽仔奶茶，都非常之好啊！ 即系呢一啲就变咗唔使加冰咧，沟淡咗嘛。 嗱，咁我嗰日咧，即系好似好新鲜咁去啦，我嗌咗个绿送嘅车仔面。 哇，咁夸绿送好夸！ 最初俾我老公笑，哇，车仔面食过100蚊满你真系。 系啊，钱问问题啊，但系哇，真系六个送真系好。 你 有几疯狂啫？我哋四个人食七个餐都系咁啦。 因为你哋平时去车仔面食，你我都系食四五个送嘅喎。应该你 嗱，你我觉得又要个萝卜。嗱，你睇下萝卜、猪皮、鱼蛋， 仲有佢自家 制 嗰啲 啦。饺，仲我仲试埋鸡翼同肾嘅。 唔系咯，其实少啦， 少啲嘛，好啊。 应该咧，老公嗰碗都试六样咁。 其实头先嗰啲猪皮嗰啲，我都系黐隔篱嗰碗添啫。 已经系啊，你嗌啲基本嘢好啦。 好啦，不过咧佢。 亦都有個好正嘅，就係、是、咧有個咧逆市優惠共度時間套餐，就係、是、屋村價35蚊咧就有懷舊嘅四個送啦。嗱、啊，睇下呢啲你啱唔啱啦？蘿蔔、魚蛋、豬紅同埋紅腸。 哦、啊，我最憎紅腸啊！ 好多係啊！ 如果可以變咗豬腸就好啦，變咗豬腸就 好 啦。 呢、這個特價35蚊冇得你改嚟改去啊！ 我唔要紅腸，你俾多粒咩啊？豬皮我 冇啊冇啊冇得講啊！ 咁啊，多謝 Hedy 今日呢個推介啦， 謝謝 可以大家 食 下車仔面先。 I didn't ask for a free ride. I only asked you to show me a real good time. I never asked for the rainfall. At least I showed up, you showed me nothing at all. It's coming down on me. Harder like misery. It's coming down on me. 车仔面都可以听我哋最新嘅歌曲啊，就系 Lady Gaga 同埋 Ariana Grande 嘅 Rain on Me。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是哪一位听众？ 今日有阿欣欣妹妹在电话旁边。早晨啊，欣欣妹妹。 早晨， 早晨。 哇，好得意， 好热闹啊！嗰度 好精神、啊。 几多岁嘅欣欣妹妹你？ 六岁几？ 六岁几嘅小妹妹，今日就唔使翻学咯，仲未有得翻学系咪啊？ 细佬东东， 细佬东东， 欣欣同东东， 东东 大声啲讲啦， 东东大声啲讲啦，阿妈提咗你噶啦。 Hello。 东东、 啊、东东 ,Hello, 是啦嗱我哋知啦有东东啦同埋有欣欣喺度㗎。 冇错啦。 我哋俾返欣欣讲啊六岁几。 欣欣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做乜嘢啊系咪媽媽生日啊 係啦。係呀。 媽咪生日。 哇媽咪几时生日啊 係喇。 今日。 哇、哦哦、今日啊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咁你有冇晨早锡大妈咪噶？你有咩礼物送俾妈咪啊？ 生日卡。 生日快樂！不如而家啜一啖先好唔好啊？ 啜，快啲啜，我要有聲嘅。 啜！ 哇！ 錫 細佬咧，細佬東東， 有冇錫大媽咪？ 東東， 你要打電話嘅咩？ 系呀、啊，你唔系话要打电话嘅咩？ 哎呀，听到啦，听到啦。 阿东东， 你哋两个系咪成日都听晨光第一线噶？ 唔系， 有唔同嘅讲法啦吓、啊，有唔同嘅讲法，好多唔同嘅声音，好多意见啊。 喺系同唔系之间，其实仲有好多嘅谂法嘅。 系啦系啦，好。 但系佢哋两个咧系讲系嘅。 啊吓、 啊，你识背识讲啲咩？ 系啊。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香港咩啊？ 死啦！佢哋扮我哋啊！ 系啦，都要听嘅。 佢哋扮啊，崔杰彤同埋林子维嗰个。 系嘅，神光 Michael。 系得啦。同監製講，如果唔見咗呢個 Jingle， 唔使驚。 係啊係啊， 揾佢錄翻 俾你哋啊， 揾阿東東啊， 同埋阿欣欣啊， 你哋真係忠實聽眾啊，好抵石啊。 咁就係全就係嗰啲吹拿啲嘛，由朝到晚啲吹拿啲。係 咪啊？音樂情人嗰個啊？ 咁其實都 好長啊，好長 瞓咗啦。 都係要多謝欣欣媽咪，你開呢個晨光俾佢哋聽喎，係咪啊？ 系啊，人哋都心机啊！一听到话有得点唱，即刻成日都话要打电话打电话。 好啊，多谢你支持我哋啊！ 咁你系咪好冧啊？佢哋两个嘅小心意。 系啊。 咁生日呢有埋细佬哥喺旁边咧，特别热闹啦。咁啊， 系啊， 使唔使整啲蛋糕啊？自己整俾自己啊？ 谂 晏整晏昼 定咩咯？ 谂啊整晏昼， 系咯， 整一餐生日晏昼，反正都要食啦。 系啊， 咪丰富啲咯，系嘛？ 研究紧菜单。 哦，吓、啊、都系嗌外卖。 研究紧菜单， 我仲嗌外卖。好， 系研究紧甜品。 啊，甜品。 咁啊，啲细佬哥咧又几醒目喎，画咗张乜嘢生日卡俾你啊？ 我 有 张咩生日卡？ 系啊，乜嘢生日卡？就系、 是、妈 咪。 好漂亮嘅生日卡。 好漂亮啊！ 我就画咗有太阳、云、一啲树、苹果树、 好、 有个草帽。妈咪同埋妈咪拖住只狗仔去散步。 哇，好有意 境、啊！呢啲系阔太嘅生活嚟嘅、 啊， 有草帽拖住狗仔去散步。 哇，真系孝顺啊，欣欣、 啊。你讲啲东东 嗰个。嗰条裙咧入边有雪人。 哇， 好靓、啊。 咁妈咪其实系咪 Elsa 嚟噶？条裙有雪人，定系 Anna 嚟噶？ 系啊， 系咯。 Elsa。 啊 Elsa， 好啦，嗱妈咪咧要听歌啊，吓咁啊，祝佢生日快乐，我哋吓， 好唔好啊吓？ 今日要乖乖锡妈咪啊，知道未？ 好， 好多谢， 多谢晒， 多 谢 晒，欣欣东东，恭喜啊妈咪啊，生日快乐啊！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分分钟需要你 喎、啊。系林子祥嘅歌、啊，大家听到啦，细佬哥咧真系学嘢方面咧系会学我哋嗰啲嘅宣传声带啊，啲、 啊、 jingle 啊点做噶，所以同事们俾心机啲做啊，唔好危害下一代啊。 好。